路透社报道，总部设于英国的研究团体说，由世卫牵头的全球疫苗共享计划倾向先分配疫苗到富裕国家，部分位于非洲的贫穷国家因为基础设施较差，接收疫苗的速度亦都会较慢。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数据显示，全球累积突破1亿人确诊新型肺炎。美国总统拜登表示，目标在夏季确保多2亿剂由辉瑞和 BioNTech 和莫德纳研制的疫苗供应。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听日日间温暖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和缓东风，听朝早转吹北风，晚上风势清劲，天气转凉，气温降至最低大约16度，展望随后一两日朝早相当清凉，下星期初大致天晴，气温逐步回升。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297点，跌93点，总成交金额2551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73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13点，升6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701.5跌17元，美团364元跌14.6，中国海洋石油8.06升4.6，阿里巴巴260元升6.6，中国移动47.9升2.4，港交所509元跌4元，小米集团29.55跌8.5，比亚迪股份254元跌7.4，吉利汽车31.7跌1.7，保利协鑫能源2.47跌1.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2，英镑10.647，瑞士法郎8.74，澳元5.99，加元6.092，新西兰元5.599，欧元9.418。每百日元对港元7.47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423。日经平均指数报28,635点，升89点。港金现价报17,070元，跌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7.76美元，卖出1,84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去湾仔啦，龙尾都系接近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马纪仙峡道。半山马纪仙峡道上行近住宝云道比较多车噶，龙尾就在红棉路近坚尼地道。九龙方面咧，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温思劳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排到去果栏。提一提大家啦，中环因为爆水管啦，介乎奥卑利街同埋嘉咸街嘅士丹顿街全线封闭咗噶，揸车朋友要改行其他道路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最后啦，揸车嘅朋友要留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嘅6:09，听朝早日出时间早上嘅7:03，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多老人家出街嘅原因咧，都系因为嗰两蚊。 我都巴阿仔講， 冇得成日出街啊！而家出街用嘅行多一蚊出嚟，我只不嬲用緊兩蚊噶嘛。 與其自己講，不如打嚟一齊講。 歡迎收聽星期六問責。 早晨啊，林太。 早晨啊，林生。 早晨，局長。 同官員直接問，直接講。 覺得局長嘅表現咧， 關注優先接種嗰個問題。 呢啲智慧城市對我哋嘅私隱係究竟有咩？ 咁會唔會從污水檢驗入手咯？ 星期六朝早8至9。 星期六问责。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才有机会发挥得好的。 比较多讲是一国，不是讲高度自治，是不是九七年那样的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是你不去犯法不等于你不可以骂那条法例是不合理的。 反对没办法了，他始终是不喜欢，我们都没办法迁就。 如果你的目的不是去搞事的话，我都是鼓励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加手，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地猜度那条政治底线究竟是在哪里，自由的空间是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的说话是，我们最需要恐惧的是恐惧本身。 战胜我们的恐惧，继续勇敢地保守住辽阔的创作空间。 自由和自私呢可以好接近，過度的強調自由呢就是一個自私的表現。 我們都要是開始呢是去適應一個新的常態。 我們每一個人做好我們應該做的事，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陳景祥。 星期三的自由风开始了，第一个钟头会和大家谈谈关于一些政府的新的措施。这个措施就是主要针对一些检测的区域的。大家都知道就是这个第四波疫情开始之后，就那个疫情都很来势汹汹，而且这些个案也都未下降过的。所以政府就为了切断这个病毒的传播链，就在油麻地和旺角以及红磡新增了一些指定区域的。咁而且咧就將會話咧進一步擴大去到呢個佐敦嘅指定區域添。咁啊，各個區裏邊咧就兩州裏邊有確診嘅大廈咧，就需要咧係強制檢測嘅。咁嘅新嘅措施咧，就好多居民啦，同埋好多即係地方人士咧，都即係曾經提出過一啲嘅即係覺得係可能影響到佢生活啦，或者有啲係突襲式嘅檢測嘅話咧，就可能令到佢哋有啲措手不及啊咁樣。咁其中一個最新發展嘅情況咧，就係政府喺尋晚咧就係突襲式，就喺個油麻地碧街一帶咧設咗一個受限区域嘅，咁有三栋楼宇嘅居民咧就需要禁足同埋接受呢个检测，咁直至到今朝早咧近六点咧先正式解封嘅，咁啊整个行动咧就超过咗十个钟头，咁有啲居民咧反映咧就话就唔满意个安排啦，咁认为做法扰民啦，咁亦都有啲商户话咧就附近嘅疫下咧接连爆发咗多次咧，但系政府就未有果断去追踪啊，咁咧就慢咗几拍，咁啊同埋咧如果系即系要围封嘅话咧，咁好多商铺咧就可能突然之间咧做唔到生意咧，都会有损失。但是对于这些行动里面，行政长官林郑月娥都有个讲法，他就说就这些围封行动都是成功的，因为就能够就追踪和切断了一些传播链这样。但是到底这些行动里面政府怎样平衡这个抗疫同埋咧就減少嘅擾民咧，咁都引起咗好多嘅爭論嘅。咁大家如果你係區內嘅一啲居民咧，或者可能係已經係屬於咗呢、這個受呢個受限區域啦，或者係一個指定區域裏面嘅大廈嘅居民裏面咧，會唔會擔心到時政府真係要圍封嘅話咧，到底會唔會影響到呢個譬如日常嘅工作啊，或者屋企人嘅活動啊等等咧咁？咁啊，歡迎你哋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稍後咧都會揾一揾一啲嘅君陽珠望嘅區議員啊、居民。和行政会议的成员谈一谈，到底政府今次的措施里面推出的时候是否真的认真考虑过居民的情况，还有就居民里面自己切身感受又怎样呢？如果你也是其中一个关心这个课题的朋友，可以打来1872311，尤其是你如果是已经是受这个划定了是受限区里面居民的话，可以打来跟我们讲一下你的情况。电话是1872311，先听一节的新闻追踪，回来再谈 今日新闻追踪。 2021年1月27号朝早11点，有旅游业组织建议政府开设临时职位，例如参与社区疫苗接种中心的工作，包括处理文书、清洁、搬运工作等等。香港旅游业雇员总会理事长梁方远： 你与其用退休公务员，点解唔用导游领队呢？退休公务员你都俾佢哋享受下佢哋嘅退休生活啊，俾啲失业嘅人士有一个解决佢哋嘅目前嘅呢个困境嘅一个机会。 11点半，北角一间安老院舍因为加租要结业，有家属表示短时间内难以将长者安顿到另一间院舍，希望社署介入支援。施先生： 我真的不可以想象这段期间我将我妈妈掉在一个全新的一个院舍，她真的不熟悉的环境，我亦都唔覺得90几岁嘅老人家咧，係可以自己喺一個院舍度完全陌生嘅，可以適應個環境嘅。 下午1点，政務司司長張建中話：，尋晚油麻地受限區域行動成功，對市民同地區嘅影響亦已減到最低。 300几宗嘅檢測入面揾咗一宗個案咧，就百分比係0.3嘅，咁呢個同佐敦0.17比咧係高嘅。第二咧就係咧，我哋一宗都不能放過，我哋一宗都要做，因為一宗就係可以一路傳播出去，呢啲就擴散，我哋不能掉以輕心。 4点半，本港新增60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57宗係本地個案，21宗感染源頭暫時未明。 一把聲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風。 自由風同大家傾緊嘅就關於政府設咗個受限區域嘅，咁呢個受限區域裏邊嘅強檢係需要保密嘅。咁啊，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就話咧，依個行動保密啦，範圍聚焦啊，咁啊，同埋咧就係依個時間緊迫之下咁去做呢行動咧，就係都相當成功嘅。咁佢話咧就喺受限區裏面嘅一個強檢行動裏面達標，咁咧就終於咧都即係能夠咧係喺一個短時間之內完成咗嗰個強檢嘅行動啦。咁但係咧亦都有很多居民嘅反映咧，就話期間佢哋都覺得都好唔方便嘅。咁大家如果係呢個區裏面嘅居民或者咧係附近嘅區咧，可能都要擔心緊咧，對到底會唔會呢個強檢都開始嚟啦？咁應該點適應咧？或點安排咧？政府嘅資訊又夠唔夠咧？咁相關嘅問題咧，都可以打嚟1872311咧，同自由風傾下嘅。咁好啦，咁呢個時候咧，我哋接通咗咧就油尖旺富榮嘅區嘅區議員咧，李偉峰同佢傾一傾嘅。李偉峰你好， 係你好， 係啊，你哋嗰區裏邊咧就已經就做咗呢個強檢嘅啦嘛。 是啊，已经做了，今朝大约6点钟到就解封了的了。 是，即是准时解封了。 差2-3分钟咯，我唔好介意啦，这个位。 嗯，你哋一直咧，我见到啲报道，你都讲翻啦，即系今朝早解封咗啦，咁你就觉得即系安排都好混乱啊，等等嘅吓。咁啊，其实嗰个混乱嘅情况系啲咩情况？即系主要系点样咧？出现咗啲咩情形咧？ 其实最主要咧就系由警方开始，即系6点零7点钟佢进场嘅时候咧，咁佢就佢主要职责应该就系做围封啦。咁围封咗佢哋嘅目标嘅路段之后咧，就系冇用佢哋嘅广播系统咧话俾街坊知究竟发生咩事。 嗯。 咁但系其实佢哋封咧就连渡船街一路长久以嚟有违例泊车嘅地方，佢哋都照赶车， 嗯， 照拖车，咁变咗。挨近渡船面向渡船街嘅嗰几栋嘅楼宇咧嘅街坊亦都好担心， 嗯， 因为啱啱先至讲咗话一个好大嘅一个正方一个长方形系会做作为一个目标嘅地方啦，咁样样， 嗯， 即系突然间就有车进场啦，咁究竟话嗰个围封嘅范围系几大咧？咁样样， 嗯， 我谂首先一样嘢强调啦，就系嗰，那个佢嗰个罕见咧，其实系。好快嘅，到7点钟先可见，亦都其实一般嘅市民大众咧系唔会去咁留意新闻嘅，即系你同佢讲罕见，咁可能佢都会迟咗1-2个钟头，由朋友再转达俾佢知，咁变咗呢段时间里边咧，其实现场嘅信息系更加紧要啦，但系政府就好似欠奉咗啦。 嗯嗯，政府自己都讲咧，即系呢种方法，即系都系似呢种突袭咁样啦吓，咁啊即系唔会话俾一个好充分嘅时间通知噶啦咁。咁好多时居民系咪就因为咁嘅情况之下，可能就冇准备啦，系嘛，或者可能系翻到屋企先发现到啊咁样。咁你居民譬如话有冇揾你，譬如话期间啊，即系如果封咗啦，有冇揾你个理，譬如要帮手做啲咩嘢，要处理啲咩问题咧？其实 其實大家對颶風或者是個別樓宇咁風咧，我區嘅街坊咧係上個禮拜個幾禮拜前就已經開始係有啲查詢噶啦。因為咧有一啲嘅政黨嘅人士咧就 WhatsApp 咗俾啲街坊，就話佢要建議就係做強制檢測嘅。咁亦都畫咗一個框框出嚟，咁變咗街坊以外傳來之後咧，就係變咗就係同佐敦嗰陣時嗰個框框係相連咗，就話喂。隨時都係會封城㗎啦咁樣樣。咁就嗰陣時嘅街坊就已經開始問需唔需要儲水儲糧食，咁大約我要儲到幾多日嘅日用品先至可以避過咗呢一個嘅禁足呢咁樣樣。咁、街坊其實嗰陣時開始有一部分已經開始準備㗎啦。咁另外 即係佢哋係收到風聲係咪咁講呀，即係收到風聲， 佢係收到一個民建聯建議嘅封嘅一個強制檢測嘅區域，咁變咗佢哋就好擔心。民建聯係不嬲出咗名早收三日封，爭取當成功噶嘛，咁佢哋就好驚自己都俾人封。咁究竟封咗之後點樣樣咧？咁佢哋要唔要可能即係買定罐頭刀啦？講笑咁講，或者係即係自己儲定啲糧食啦？咁佢哋都係需要嘅。咁嗰陣時其實大家都已經開始有少少準備噶啦。咁但係到當日就七點鐘，其實大家街坊都未放工嘅，有啲見到突然間咁多警察喺度，又開始好混亂啊個情況。咁其實就唔知翻唔翻屋企好。因為未買餸，亦都唔知會封幾耐。咁大家擔心你突然間落嚟，未必係即係未必睇罕見話朝頭早六點鐘就完事啦咁樣樣，可能講緊兩三日，咁究竟自己點處理呢？咁信息混亂嘅。現場嘅警務人員呢有嘗試答過佢哋嘅，但係每一次即係每一個警務人員答嘅答案都唔同，因為有啲就話你可以入嚟，但係唔答佢係有得入冇得出嘅。有啲就答咗有得入有冇得出，有啲呢就係都答埋話應該到六點鐘就放㗎啦。咁其實每個都唔同嘅，咁對於佢哋嚟講就好擔心啦。 李偉峰啊，佢尋晚咧嗰個係七點鐘封咗之後咧，如果譬如我係放工翻到去，咁啊見到已經圍封咗啦，係可以入得下去嘅係咪都？ 係可以入去， 唔出得翻嚟先嘅啫。嗰段時間之內 係唔可以出嘅。咁但係有個得意嘅位咧，就係、是警方係曾經要求過佢哋咧係要出示住址證明嘅，先至俾佢哋入去。咁冇人會帶住啲糧單啊，或者係帶住啲銀行單啊咁樣樣啦。 咁要冇帶咁點咧？係咯，發生咩事咧？ 冇帶嘅話就叫屋企人落嚟係接佢。咁但係又本末倒置嘅喎，因為其實佢嗰個圍封係想啲人留喺屋企啊嘛。咁嗰個人嗰個街坊落到嚟，咁又信息混亂，又可能出唔到門，出唔到佢嗰度大閘。咁點去接應咧？就係、是。有啲搞鬼咯，同埋我哋不停咁問民政事務處，會唔會響12點後都仲可以街坊係繼續係有入冇出，又繼續有得做檢測，係民政事務處一路都冇答過我哋嘅。 李偉峰啊，咁成個過程裏面咧，尋晚就係七點鐘開始封啦，咁啊朝早六點鐘就完曬啦，咁啊主要都係呢段時間裏面咧，就啲街坊要接受呢個檢測，係咪咧？即係個時間裏面就係主要係發生喺呢段時間裏面嘅啫。 主要呢其實我哋都係當中睇返即係新聞複述政府嗰個法嗰、那個講法呢就話12點前就要做晒。咁我係變咗個我唔知係咪政府要跑數跑時間啦，因為佢7點鐘圍封去到9點半到先至開始第一批嘅人做檢測。理想地如果佢當三棟樓嘅地方都係有確診者或者是疑似確診者的人存在呢，你都是分開做檢測的嘛。但不是的，昨晚是撈亂了，叫了人下來就在一條街上排隊啦。有大約有最高峰期百零人一起排隊排隊做檢測，跟住呢就在那窄巷那裡繼續排隊是攞手帶。就變了大家都覺得自己在一個高風險的地方那裡，因為其實那三棟樓裡面呢有一棟是剛剛還是在個強制檢測 的時段裡面的，昨天是最後一日，有不少的街坊他是做那些深喉唾液、或者幫小朋友拿大便樽的時候，目的都是要屋企人盡量是留在家，不要出去一些的採樣中心那裡，即暴露一個高風險的地方。但是政府呢就是說所有人無論你有沒有做都好啦，都一定要落去現場做一次，咁變咗大家 要排隊，即 係 排隊檢測。 因為原本覺得自己屋企係最安全噶嘛，咁你又要同我撈埋其他人，但係政府又同我講話，嗰個區裏面其實好高風險噶，咁 咁即係點呢？ 係咁你但係嗱你但係問題佢即係佢封咗呢個目的都係要做檢測㗎嘛。咁即係換言之裏面啲居民都一定要做㗎啦。咁你哋有冇建議過咁點做啦？譬如你睇驚咗三棟裏面即係混雜去檢測，咁中間有風險啦咁。咁係咪應該分開去做呢或者點呢？咁但係你總之嗰段時間之內呢即係政府都係要確保即係每個人都可以要做㗎嘛係咪呢個檢測。 應該最起碼係分返開唔同嘅樓宇，因為佢三棟都是獨立的樓宇嚟噶嘛。政府咧就將三棟樓宇就炒埋一碟，就話嗰度有42宗嘅確診個案，好多。但係要睇翻個比例，有一棟咧係30多宗嘅，有一棟係3宗，有一棟係2宗嘅啫。咁點解低風險嘅會同高風險，即係確診數字差咁遠嘅，都一齊做咧？咁其實我覺得除了是要跑時間之外是沒有任何解釋的。 李峰啊，你期間呢我們看過的報道即是都政府說是會提供生活物資給你們的嘛，這方面的情形是怎樣，即是你覺得會不會有些居民是可能不是吃東西或者其他某些東西的物資可能不夠，有沒有這樣的情形呢？ 其實跟佐敦就差不多的，那今次我們那邊的區呢就好彩一些的街坊，即是因為他是到了7:00左右，他如果要處理夜晚和第二朝早餐呢，那他都還有得買的。那有些街坊呢就是已經儲了一個月的糧的了。 啊，一個月添啊。 是一個月不出街，哦，他都說沒人，即是你不接他水電就 OK 的了這樣。那相對他們就做得穩陣啲嘅，就冇乜太大擔心嘅。咁我哋都有見到街坊就係喺下面繼續攞嗰啲物資啦，待定先都無妨嘅咁樣樣咯。 咁亦都政府嘅講法話，今次裏面咧，即係30%嘅住户咧就冇應門嘅。咁你到底你知唔知係咩原因咧？係咪即係唔想接受個檢測咁樣啊？ 我唔揣測啦，但係其實佢亦都冇交代過嗰三成係咪劏房，又或者係啲即係自己一個單位嘅人士啦。咁究竟係咪佢哋即係已經有一段時間唔喺度住，又還是係其實佢哋翻夜班嘅根本未翻嚟咧？咁唔知嘅。呢個位。 係咁另外一個咧就係譬如話你哋地區裏面啦，譬如經過咗今次之後咧，其實你哋會唔會有啲咩特別嘅建議？即係我覺得如果真係會出現咗咁樣嘅要做圍封、要做強制檢測嘅時候咧，點嘅安排先會叫比較好啲咧？即係影響嗰個居民啊、啲街坊會少啲啊咁樣。 首先我自己強調翻先啦，我覺得係咁樣嘅強制檢測其實係冇乜意義嘅。即係如果你睇翻其他地區嗰個參考咧，就係、是。做咗一個大規模嘅強制檢測都好啦，跟住都係會爆嘅。咁其實個配套係我哋需要封咗人關先嘅，即係起碼要我哋知道外面嘅盡量都有一個排查嘅狀況啦。然之後裏面我哋先至慢慢做。咁至於真係要做嘅時候，最起碼佢話唔透露任何消息啦，佢淨係揾警察來先圍封。圍封完之後，警察係咪可以同街坊講究竟我哋圍封嗰個路段喺邊度？目的是什么呢？昨天那个状态好像是去内捉悍匪那样的，他们的规模。大家都不知道警方下去做什么的时候，那怎样相信警察下一步是怎样做呢？或者是相信其他部门是会再进场做些什么呢？大家 好啊，那麻烦你先啊，李伟峰。 麻烦你。 啱同我哋傾嘅咧，就係油尖旺區嘅區議員李偉峰咧。咁佢個區裏邊就即係曾經係圍封啦。咁個時間咧就尋晚7:00即係開始做嘅。咁啊到大概6:00到咧就完結啦。咁啊，如果你都係區裏邊嘅居民咧，或者可能係都係而家有某啲嘅指定區裏邊嘅住户咧，會唔會擔心咧？或者你哋想發表下意見嘅話咧，都可以打嚟187231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好啦，咁呢個時間裏邊咧有另一位嘅朋友同我哋傾下咧，就係杜小姐啊。咁啊，杜小姐咧就尋晚喺一個封鎖區裏邊一間洗衣店嚟幫手嘅，咁啊曾經都經歷咗咧呢個圍封嘅情形嘅，咁啊到佢同佢傾下先。杜小姐你好， 你好， 系啊，你可唔可以同我講下尋晚個情況，你嘅經歷係點啊？ 昨晚咧，我哋即系从来未试过咁嘅情况。咁啊，当时咧我就喺阁楼做紧嘢。咁啊，老板咧，曾小姐咧就突然间话：喂喂喂，有警察叫你架车走、哦。咁我哋摆门口嘅啫。咁啊，我咪落嚟咯。咁啊谂住啊，见到一个位啦，有一个车位啦，咁啊拍表咯，拍表位咯咁样。咁啊，咁啱我又见到有个警察嗰啲嗰电单车。咁我话：常我拍表位，你可唔可以俾我拍表位啊？你又叫我开车走咁样。 樣。咁啊，咁啊，佢仲未講係封馬路啊，乜都封城啊，又封我哋個段路，乜都冇講過任何嘢。咁我就以為佢抄牌啫。咁我咪諗住拍咯。哦，咁你咪拍咯。咁樣佢就咁講呢句。你咪唔好走咯。咁佢又講一句，你唔好走咯。咁我都覺得奇怪，佢講呢啲做咩咧？咁我都唔知做乜嘢。咁你唔好走咯。你想走啊？十個鐘頭後啦，咁樣我都唔明佢講乜嘢，咁我拍好架車。跟住咧就話你見啲人咧好多人，好多鐵騎，亦好多咩事，我哋都唔知。後屘聽啲街坊講話，好似喂，好似封咯喎，封。咁啲警察就話：你走唔走啊？咁就好似好惡咁樣同我講：你走唔走啊？我話我拍咗架車啦，咩事個？你唔好走啊，係嘛？你係咪唔走啊？我話都仲未，佢都仲未話。我哋要封你哋个地方， 唔知嘅，即系一直都唔知， 一直都唔知，到我走嗰阵佢都冇讲，又话又冇检测，乜都冇提呢啲任何嘢。跟住咧咁就好，咁我话你话咁我话我又讲一句，即系佢其实当时我都怒气嘅，我又唔知你做乜嘢，你同洗衣店入面咧，老板系洗紧嘢，入电灯乜嘢啊，水喉乜嘢都未闩，你啲嗰啲机嘢嘅。 董小姐，系因为个时间关系咧，要先听一节嘅新闻啦，或者我哋翻嚟再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5:30，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本港新增6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57宗是本地感染，其中21宗源头不明，初步阳性个案少过40宗。北角东发大厦出现群组，今日新增2宗确诊个案，累计有8宗确诊和5宗初步阳性个案，涉及8个单位。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到场视察。红磡永明粥店亦都出现群组，有6宗确诊同1宗初步确诊个案，涉及厨房同楼面侍应，当中有4人是家庭成员，暂时未有食客受感染，粥店已经暂时关闭，10几名职员被送往检疫中心。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社交专页上载题为《抗疫一年总结经验》的文章，表示香港和内地、澳门和台湾相比，疫情的控制的确是强差人意，但在国际层面看，亦都能够做到力保不失。目前政府重中之重的工作是遏止疫情，俾市民可以重过正常生活，经济可以重回正轨。林郑月娥有提到，大家对新型冠状病毒所知不多，加上抗疫的初期香港检疫措施，香港的检疫设施不足，物资匮乏，而且社会动荡未完全息止，街头暴力、政治抹黑和虚假消息等令抗疫举步维艰，但在抗疫人员全力以赴、市民同心配合之下，香港成功克服了一波又一波的疫情。他强调，抗疫工作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将会虚心接受批评，不断总结经验，寻求改进空间。金管局公布，去年外汇基金投资收入1978亿元，按年减少近25%，期内香港股票投资收入40亿元，其他股票投资收入690亿，债券投资收入925亿，外汇投资收入96亿，至于其他投资收入就有227亿。去年支付俾财政储备的款项有326亿，支付俾政府基金和法定组织的款项有115亿。菲律宾政府宣布终止一份中国交通建设公司有份参与、价值100亿美元的机场改建合约。菲方表示，中方冇为相关计划倾尽全力。交通建设和一间菲律宾企业在2019年联手投得项目，和甲美地省政府合作，为首都马尼拉以南的桑格里国国际机场改建升级，合约价值达100亿美元，是总统杜特尔特2016年上任以来中资参与的最大规模投资项目之一。 路透社引述格美地省官员话，投资方递交的文件有三至四处的缺漏，认为他们并未全心全力投入计划，但否认事件和交通建设被美国指称参与南海人工岛礁军事化建设而被列入黑名单有关。格美地省政府将会重新协商寻觅私人企业完成机场改建计划。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明天日间温暖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和缓的东风，明早转吹北风，晚上风势清劲，天气转凉，气温降至最低大约16度。展望随后一两日早上相当清凉，下星期初大致天晴，气温逐步回升。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空中道桥面。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近住隧道后一带开始车多，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油站对开，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就接近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的桥面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芜湖街，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的车龙排到果栏。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中环的士丹顿街因为爆水管，而家介乎奥比利街至到加咸街的一段全线仍然是封闭。咁另外喺九龙塘嘅桂丽路咧，同样因为爆水管，桂丽路去桃园街方向近住达之路嘅唯一行车线亦都系封闭噶。揸车嘅朋友经过，请留意翻现场嘅交通指示。最后系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正直支去大清，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青屿干线一路站去迪士尼，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去屯门，同埋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 自由風翻嚟啦，同大家傾緊咧，關於政府咧就尋日做一個圍封嘅行動啦，咁就喺突擊咧油麻地區啊，咁就封咗個地區咧，就要居民午夜前就做檢測嘅。咁啱喺新聞之前咧，佢就同一位杜小姐傾過，咁佢尋晚咧就喺個封鎖區裏面一間嘅洗衣店裏面幫手嘅。咁啊曾經咧就親歷到個情況啦。咁啊杜小姐你繼續講一講咧，你話你嘅車咧就泊咗喺附近條街啊，咁後來發生咗啲咩事添咧？ 哦，今日講到頭先咧，我即係好執嘢走啦，好都臨急臨忙佢叫嚟走，我哋咪攞埋只貓，攞埋只狗，咁上車啦。咁啊開車嗰陣咧，咁佢又唔俾我開車咯，喂，你而家唔可以開車走咯，咁我就點解？我都未上車嘅，咁啊曾小姐上咗車噶啦，咁我就點解啊？頭先你叫我走，而家你又唔俾我走，咁點解？佢而家冇得解釋噶，即係係唔俾你走啊！你唔好開車啦咁樣。後屘我梗係嘈啦，老實講，你叫我走。闩晒铺系咪？我要，不其实佢同我讲之开车攞白泊车都系个三分钟，仲要白话啲嘢都未搞好晒，我哋都已经走啦。你叫我走嘛，我咪走咯。咁啊，我好怒气之后，咁后屘咧，我又咁我话我而家走，我又唔喺度住，我只仔喺度做嘢啫，系嘛？咁你唔俾我走，而家头先叫我走，而家又唔俾我走。咁啊，后来又有一个咧就白衫，应该系督察嚟嘅 咁佢話咁你即係都咩啦？咁佢又唔係話冇禮貌。你而家係咪走啊？咁樣我話我梗係走啦。你叫我走，我咪走咯。你而家唔俾我，咁好啦，你而家即刻走。跟好啦，我預備開車門。有一個咧就普通嗰啲警察，佢話真係好冇禮貌。你而家係咪走啊？快走啊！咁佢就鬧我啦。咁我就話我阿 Sir，我都话走，我都要开车门、上车、开车噶、你做乜嘢啫？系咪呀？我你唔好喺度如假苦威先得噶。我唔系反，我唔系贼。你要我撤退，我咪撤退咯。你做乜嘢？我又冇话俾我听，你哋做乜嘢？好啦，都算啦，我就咁啊。珍珠就话：唔好同佢嘈啦，走啦，走啦，咪真唔俾你走添咁样。咁啊好啦，我开咗车到去到广东道口咯，逼街广东道口。 即系你架车终于都开走咗嘅，就唔使话俾佢拖，因为有我见到有啲车，如果你冇走啊咩成咧，就啲去拖咗拖走啊嘛。 我唔知道即系跟住我走咗啫，后屘我开车咯，实个两个车位嘅啫，因为我拍个标位去到广东道咧，就其实都系两个车位啊，跟住成班警察五六个。搵个五只手指话唔俾我走，咁我就开枪，我话开枪同佢阿 Sir 讲，阿 Sir 后边叫我走，你哋又唔俾我走。咁啊，边个叫你走啊？我话我真系唔知佢系边个，就着白衫。我麻烦你同嗰啲着白衫嗰啲讲啦。跟住咧，之后咧有个 madam 又系着白衫嘅，你俾佢走啦。咁我就话唔该 madam， 我咁咪走。 好啊，咁啊，即系最后你都成功走到嘅系嘛，杜小姐。 系好辛苦咁走咗咯。 好啊，好啊，咁啊，唔该晒先啦。咁啊，我哋嘅时间咧要差唔多啦。咁啊，杜小姐嘅情况咧就话咧就可能啲警方人员咧就个指示唔系好清楚吓。咁啊，佢嘅车都开走咗嘅，起码就唔使俾人拖走先啦吓。咁喺今次里边呢个围封行动里边咧，其实都出现咗一啲咁样嘅信息混乱啦，或者咧好多即系居民会觉得咧有啲嘢不知所措啊，唔知点做啊。咁啊，如果你都有曾经系亲身经历过即系寻物嘅情况咧，或者可能都喺附近呢个区里边活动嘅人嘅朋友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讲下你嘅情况或者你嘅睇法嘅。咁好啦，咁啊到呢个时间里边咧，我哋都接通咗另一位朋友咧，就系行政会议成员林正财咧，同佢讲讲今次政府呢、這个即系围封嘅措施噶。阿林正财你好， 你好。 系啊，我啱啱同傾開咧，就有位即系街坊咁啦嚇，即系喺嗰度做嘢嘅，咁咧就發現到咧，就即係有時啲信息都幾混亂下嘅。咁啊，就我都想即係聽下你嘅講法咧，就到底今次政府裏邊咧喺呢個咁嘅行動裏邊咧，其實都牽涉咗好多居民噶或者基層嘅市民啦。咁喺信息嗰方面嘅處理係咪其實即係有啲混亂？其實都係咪咧？即係好多居民真係不知所措嘅，當時喺現場或者遇到咁嘅情況嘅時候。 咁其實呢個都係有個兩難之間嘅，我諗大家都知，即係若果之前通知咗市民嘅話，咁亦都會有啲市民又會趁機會就離開啦。咁咧就咁所以個時間個控制係好緊要嘅。咁就即係希望市民又明白啦，即係諒解個情況，即係其實做呢啲受限區域嘅檢疫工作咧，就要喺咁短時間裏面能夠做得好咧。永遠都有進步嘅空間嘅。但係希望大家都一齊合作啦。 但喺信息發放嗰方面咧，其實有冇辦法可以譬如話做得好啲咧？嗱，譬如我哋聽到好多居民啦，或者啲報道度講翻咧，好多時佢哋真係譬如話翻到去先知道，突然間已經圍封咗啦，咁可能真係唔知道點做嘅。咁譬如入咗去之後咧，係咪可以入得咧？咁入去嘅時候咧，有啲又話講咧，即係可能要證明啊。入咗去之後咧，到底係咪真係出得翻嚟又唔係好知啊？咁呢啲信息混亂裏邊，如果要改進，應該要點樣做咧？同埋你覺得係咪政府呢方面係要即係再有下一次行動嘅時候要點樣做，或者先至比較好啲咧？起碼唔需要令到啲居民咁混亂啊咁。 我諗個信息就可以再改善一下嘅，即係信息發放嗰方面，即係特別即係每一次咁嘅行動就呢咁啱呢一次個區比較細啲啦。就牽涉嘅同事都比較少啲，但係講少都講幾百個同事。咁就喺一個短時間裏面即係點樣將成個所謂 operation 做得好？由大家都知道大家喺唔同嘅崗位做啲咩嘢。當有居民問嘅時候，又嗰個信息係一個發放個咩信息？咁呢啲點樣能夠標準化呢？咁其實好多呢啲緊急的大行動呢都會遇到這些困難的，但是我相信即是隨著即是做多幾次的時候呢，就各方面都會有進步的。 嗯，林正財亦都大家想知道下嗰個關於個成效啊，即係今次個圍封裏面咧，咁嘅成效就包括咗咧，就係譬如話係咪即係可以盡量檢測到幾多人啦，同埋能夠揾到幾多個案啦。咁我睇翻嗰個即係檢測個人數嗰度先啦嚇。咁政府曾經講咗咧，就話有成三成嘅住户咧就冇應到門嘅嚇。即係尋日個檢測裏面，咁如果即係得翻七成檢測咗咧，咁點樣辦咧？咁即係係咪嗰個比率啊？如果譬如話啲即係已經係冇檢測到嘅，咁可能成為咗一啲漏網之魚嘅，咁呢啲方面點做咧？咁另一個咧就揾到幾多個案啦？咁喺尋日裏邊咧就好多人亦都講咗啦，就係做咗咁多功夫咧，可能只係揾到一宗嘅啫。咁呢啲方面其實點睇嗰個成效啊？ 其實咧就睇個成效就唔係單係睇個個案嘅，即係當然個案個數字都重要啦。即係嗰個就係即係你能夠截斷幾多即係所謂隱形嘅傳播鏈個果效啦。咁就但係個案唔多呢，亦都唔可以話係個成效係即係冇用嘅。因為正正就係呢一啲就係啲高風險嘅地區㗎嘛。即係如果唔係話就唔需要受限佢啦。咁就咁佢既然係高風險嘅話呢，咁你一個個案都係嚴多嘅。就即係高風險包括佢本身個衛生環境啊，啲渠啊，又或者我哋甚至乎係驗啲污水驗到佢有病毒啊等等咁樣。咁就所以係亦都喺個行動裏面呢，唔單止係揾個個案嘅，即係揾個案固然重要，但係另外一個重要性呢，就係因為而家我哋所謂個強制檢測呢，當我哋做一等樓咁樣啦。因為我哋冇，確實係即係香港是一個好自由嘅社會，我哋係冇嗰個居民個名單嘅。咁所以你強制呢，其實可以咁講，某個程度上都有自愿性嗰個角度喺度嘅。即係你都唔知佢間屋住幾多人，甚至乎你都唔知呢間屋究竟有冇住客喺裏面。若果喺呢啲舊區高風險嘅地區，甚至乎佢有好多劏房。究竟佢劏咗几多间，每一间住几多人，更加唔会知道。咁所以另外一个作用呢，就其实就係、是能够将嗰啲强制检测呢做得比较仔细一啲。知道边啲住户有人，边啲冇人，冇人就好似头先你第一个问题所讲啦。我哋要搵返究竟佢咩原因冇人呢，佢係咪未放工啫，亦或佢迟啲会返嚟，咁所以其后要有啲人喺度守住。又或者其实佢已经验咗嘅之前，咁而家要係咪要再复验呢，即係其实係可以咁讲，就係能够真係做到洗脑式啦。就真係知道里面究竟有几多人住緊，有几多人做咗检测，冇做检测嗰啲我哋去跟进。咁反而呢一个作用呢，有时甚至乎仲大过你搵到几多少个案嘅。因为呢一刻当我哋做咗一个即係受限区域，我哋搵得一个，就好似今次咁搵得一个个案。其实唔代表听日就真係都得呢一个个案嘅。因为就第一就是根本我哋都唔知道住喺里面嘅咩人，佢之前有冇做过检测，就佢如果佢当时唔在场，佢咩原因唔在场，其实咩都唔知㗎嘛。咁所以我哋其后嘅跟进嘅工作呢，其实同样咁重要嘅。 呢个跟进你讲嘅意思就係你检测过之后呢，有啲係未有即係、未知嘅，或者有啲居民当时未检测到嘅，咁係咪即係某段时间之内会再起个区度再做一次呀？ 有機會㗎，有機會㗎。即係舉個例嚇，即係當某等大廈，我哋即係之前咧，我哋驗污水驗到佢係有病毒。咁好啦，我哋揾到一個個案啦。咁即係係究竟，但我哋唔知係咪真係呢一個個案嗰個住户排嗰個污水引致嗰、那個檢測係陽性㗎嘛？咁當其後過咗個禮拜，我哋再去驗。那个住户其实我们已经送了去医院了，不过都还是阳性。那可能我们要回去再帮他验。 但要几耐的一个时间你估计是，如果真的需要做 的。其实每个情况都不同的，因为举个例，好像我们都验到个个案之后呢，卫生防护中心会去详细问下佢，究竟佢有冇病征啊？即系举个例，如果佢之前其实佢好早已经有病征，而家系水尾嘅，嗰、那个做法又有啲唔同。但系如果我哋验到佢嗰个病毒量咧，其实好高嘅，即系所谓成日讲个 CT 值，其实系好低，即系 調翻轉咁講，就係佢個病毒量係好高咧。咁嗰個做法亦都有啲唔同嘅。咁所以其實好睇每一個個案嘅。咁即係其實呢一啲嘅受限區域一啲所謂封密式嘅一啲強制檢測咧，其實個好處咧就係、是。我哋知道成等大厦里面个情况系点样，咁所以我哋能够为咗每一等呢啲高危大厦咧，都知道嗰个后续嘅工作应该做啲咩嘢。 嗯，林正财，按照你咁讲咧，嗱，即系政府而家做呢个围封啊，做咗两次啦。咁、按照你咁讲，就系希望能够摸清楚吓，即系成栋大厦系点嘅。即系换言之，政府下一个阶段嗰个检测咧，主要系咪都用翻呢个方式咧？即系一个针对每一栋啦，同埋用一啲突击嘅方式。可唔可以咁講啊？跟住落呢個檢測，主要都係用呢種方法去做嘅。 又唔可以講主要嘅，都有其他嘅方法嘅。好似呢個指定區域嘅一個方法啦。咁同埋就算有啲單棟樓佢有兩個個案嘅，咁我哋都會做嘅，即係兩個非關聯嘅個案。 即係嗰啲措施係繼續。 係啦，嗰啲措施繼續，但係若果遇到有一啲嘅小區咧，佢係高危嘅。咁就就要用呢一種受限區域嘅方法嚟做，咁呢個就係比較詳細一啲嘅。咁就好似我頭先講咧，另外嗰兩種咧，其實某個程度上即係話就話強制檢測，但某個程度上有一種自愿性喺裏面嘅。咁所以受限區域嘅做法就係能夠真係做到洗漏式，我哋幫成等大廈都知道，同埋嗰個好處咧就係、是因為佢受過檢測之後咧。我哋有咗个记录啦嘛，其后我哋就知道点样跟进咯。即系举个例，若果嗰度我哋都仲系见到有个案出嘅，就算下一趟未必需要受限，但系我哋可能需要帮某一啲嘅居民咧，再做一次检测，因为有时。一次檢測是陰性都不代表它真的陰性的嘛。 咁另一個關注點咧，就係話咧，即係政府而家設咗依啲咁樣嘅受限區同埋指定區域啦。到底個標準要點樣劃嘅？因為咧就大家都知道咧，就話到底係用咩情況之下先會成為一個咁樣嘅，即係會列入做一個受限區啦，或者係指定區咧咁。咁啊標準嗰方面，其實政府係點樣做嘅咧？同埋可唔可以喺呢方面都有啲透明度，即係等佢譬如成為咗依啲區之後，起碼知道係咩回事啊咁樣。呢方面有冇一啲功夫可以做嘅？ 都可以做嘅。咁我都聽過啲官員都解釋過幾次嘅。咁就確實就佢一男子嘅因素嘅，就唔係單係話睇一個數字嘅。咁就嗰一男子因素就包括即係頭先我都有講過啦，即係佢啲確診嘅數字有幾多啊？佢驗污水啊，同埋佢區裏面嘅衞生嘅情況啊，有冇劏房啊，啲渠嘅情況啊，等等。咁就將一男子嘅因素就加埋一齊嚟去諗。咁我自己個人相信啊，我即係啲官員就冇講嘅。有時都要考慮一下嗰個可操作性嘅。因為舉個例嗰、那個交通嘅情況啦、對市民嘅影響啊，封咗啲路會唔會係真係令到個交通大亂啊等等。我相信呢啲就都應該考慮即係之列嘅。 好啊，咁啊唔該曬先啦，林正財。 好，拜拜。 系啊，啱同我哋倾嘅咧就系行政会议成员林正财啦，倾紧嘅咧就系关于政府咧用呢个围封嘅政策咧，就去做呢个检测咁，有啲居民咧就话咧就生活会受到影响啦。咁你会唔会系其中喺啲区域里面住嘅一啲市民咧，或者对呢个话题咧有兴趣话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嘅。咁我哋先休息一阵咧，翻嚟再继续倾。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 is Uncle Seo again. How do we say, 我想我们之间有少少误会 in English? 少少误会通常我们可能有时做错事啦，或者是做一些令到人不开心的事啦，或者人家即真的错误了理解了我啦。那呢我们就可以呢就讲这句说话。英文呢我们就最常用的一个字呢就是 misunderstanding, M-I-S-U-N-D-E-R。S-T-A-N-D-I-N-G 咁喺个句子里面点用呢你可以话 I'm afraid 亦系啦 I'm afraid 呢就再 soften 少少 ok 我恐怕 I'm afraid there's a bit of a misunderstanding between us I'm afraid there's a bit of a misunderstanding between us 我恐怕呢我哋之间有一点轻微的误会。OK? 咁呢就係咁样讲啦。There's a slight confusion, 亦都得。OK? 有少少意识上嘅混淆。Misunderstanding, a little bit of a confusion, 咁呢就可以啦。好，下次再讲，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X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翻嚟同大家傾緊咧，關於政府做一個圍封強檢嘅個措施嘅，咁到底呢個措施咧會唔會對一啲民生有啲咩影響咧？或者你可能都係受到影響其中一群咧？歡迎你打電話同自由風傾下嘅，我電話係18723111。咁電話機旁邊有位聽眾陳先生，我哋同阿陳先生傾下先啊。陳先生你好， 係你好啊，陳主持， 係啊， 即係我嘅意見咧就咁咧，每個人都係由佢自己嘅位置去睇一件事嘅。 嗯， 就如果政府咧佢。就算做與唔做，嗱上一早一排政府乜都話佢懶，乜都唔做，又鬧、好啦，而家嗱嗱聲做，再鬧、其實咁樣落去咧，你對嗰啲咧擺落去做嘢嗰批人咧係好冇心機去做的、因為你咁樣不如咧，唔通我哋真係好似當年英國初初疫情爆發，約翰遜嗰句佛喺係咪先？即係剩翻嘅人就可以有抗體，冇嘅咧就唔該啦，拜拜啦，唔好 意思。即係陳生，你支持政府今次咁做嘅，即係依個圍封強檢啊咁。 嗱，我做大廈咧，就曾經試過咧，就有確診，但系咧就未至於咧，就話要圍封，但系強制落去檢測咧，我哋都試過，冇乜嘢啊，都唔夠兩分鐘就了完啦。點解個個都講到咁好似如臨大敵啊？嗱，仲有我最唔高興就係咧，而家已經香港已經水深火熱咧，冇理由再將政治牽連人命噶。點解啲區議員仲係仍然咁樣講咧？系咪先？仲要帶住嘅政治落去咧？ 明白，唔該曬你，陳生。咁好啊，咁啊，陳生發表個意見好清楚啦。咁我哋會繼續留意這個話題。咁其實喺政府呢個做即係設呢個指定區域裏面咧，就都一定會有多行業會影響到噶。咁亦都有啲行業咧，即係可能大家都未必估得到嘅。咁啊，依紅磡喺紅磡嘅指定區域裏面咧，咁啊其中有唔少咧呢啲殯儀公司啊、花店、紙店等等嘅店鋪嘅。咁啲殯儀業嘅人士就話咧，就如果即係呢個大廈被封，咗啲後果都幾嚴重嘅，咁譬如話你欠缺咗啲火化嘅文件啦，咁啲棺木咧就可能咧就出唔到殯啊等等嘅，咁佢哋要做一啲嘅特別安排嘅，咁喺個時間裏邊咧接通咗一位咧殯儀業商會嘅理事長咧郭海邦咧同佢傾下呢個問題噶，郭海邦。 是你好， 是啊，我哋睇到报道咧，就讲咧你哋嗰个业界里边咧都会有啲问题嘅，咁啊同佢讲下先，到底而家个情形点啊？ 是啊，我哋都业界就都有啲忧虑啦，就系因为个政府公布咗我哋红磡某一个地方，即系好似必格街长乐大厦，咁就强制检测，咁强制检测系啱嘅，系啦，咁啊啲市民配合啊，大家心安嘅啫。但系咧就因为有啲谣言啊，又话会封我哋呢个红磡区啊咁样咧，咁令到我哋业界咧好多会有好多忧虑不安。因为其实如果封咗我哋嘅红磡区嚟讲咧，其实影响咗全香港嗰个殡仪嗰个出品咧，都比较大影响啊。咁啊，连贯性就会影响到运作就系嘅，即系殡仪工作人员啦。咁啊，出殡嘅丧家嘅家属啦，系啦。咁又会影响到咧，就系出殡就我哋嘅工作人员唔可以顺利咁样将先人个遗体棺柩运往火化场。去做一个火化嘅仪式，咁导致到咧火化唔到啦，就变咗遗体积聚啊，遗体积聚咧就变咗食环署嗰个可能火化炉又未必配合到咯，即系环扣其实好大影响。 我哋系啊，嗱，我睇翻咧就譬如寻日咁计咧，譬如用油麻地个例子先啦，咁啊突击有一个咁样嘅强检，咁我持续嘅时间都系夜晚黑去到第二日嘅朝早嘅啫，咁啊即系大概八九个钟头啦，一晚到嘅时间啦，咁引起你个业界嚟讲，一晚嗰个情况都影响都大唔大嘅其实？ 都大噶，因为其实都好多嘅我哋嘅工作人员啊，即系殓葬公司啊，都系其实喺运作紧嘅，系啦。咁运作紧里边，你话譬如攞唔到文件，又或者攞唔到啲殓葬用嘅用品，而做唔到嗰件事咧，其实都系全部有影响。 咁你有冇咩特别对策咧？暂时？ 其實我哋就係希望，就係如果真係政府咧，我哋真係憂慮依樣嘢封區嘅啫，即係強行檢測冇問題嘅。其實我哋個個嘅業界啊，或者香港市民都好配合嘅，係啦。但係如果你話真係佢要封區嘅話咧，真係希望政府慎重考慮，同埋希望聽到我哋意見同埋聲音，就係諗到原來係已經有好大嘅影響嘅喎，咁樣啦。 嗯，好啊，咁啊，唔該曬你先啊。 好 ，OK， 系啊，啱同我哋倾嘅咧就系殡业商会理事长啦，郭海邦咁咧，因为佢哋喺个红磡区里边都好多佢哋业界嘅，咁可能咧都受到影响嘅。咁啊，今次里边呢个围封强检咧，就影响都相当多嘅居民嘅。咁啊，自由风同大家倾嘅话题倾到而家啦，咁咧就一阵间我稍后咧就仲会继续有自由风嘅。咁而家先听下交通同新闻先。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到东西行嘅龙尾，分别系接近演艺学院同埋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系接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喺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啦，龙尾已经排到蒲岗村道噶啦。大老山隧道翻去沙田九龙入口嘅龙尾过咗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去到翠屏南村将军澳嗰边嘅入口啦，龙尾就过咗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比较特别嘅啦，就系新界喺大老山公路左转去马鞍山路，近住锦泰苑系慢车噶，龙尾系过咗水景北分区基地。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6:11。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52，日元103.76，瑞士法郎0.888，加元1.271，人民幣6.468，英鎊對美元1.374，歐元對美元1.213，澳元對美元0.773，新西蘭元對美元0.724。港金收市報17,070元，比上日收市跌了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7美元，卖出1848.85美元。港汇指数报100.6，系下跌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喺新界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红梅谷路嘅快线有意外，咁现时一带交通挤塞嘅，车龙排到近博康村。就喺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红梅谷路快线有意外，龙尾博康村。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下角道近政府总部；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嘅龙尾就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贤道北过海龙尾喺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就排到卫理道。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狮隧嘅车龙排到罗福道。咁后少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嘅交通都系繁忙噶，龙尾就近太子道西。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嘅车龙排到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接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乐观塘绕道近九龙面粉厂。咁而将军澳出九龙嘅龙尾就过咗欣怡花园。而喺将军澳道下行落去观塘方向咧，近住蓝田消防局系因为有事故咧，暂时系封闭嘅。咁就启田道。在将军澳道下行落去观塘方向，近住蓝田消防局的交通繁忙。咁另外啱啱收到消息咧，就喺蓝田嘅启田道去将军澳道方向，近住康日苑一段咧，暂时系封闭。就系、是、启田道去将军澳道方向近康日苑一段嘅道路咧，系暂时封闭。经过嘅朋友请留意翻现场嘅指示啦。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嘅车龙排到果栏。喺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段车多，龙尾黄珠路。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欣澳站去迪士尼、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去屯门，同埋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保障就好難㗎，我哋即係我諗，即係只係話咧，相對可唔可以令到佢哋嘅權益冇被咁大嘅傷害嘅啫？我睇咗政府嗰份文件啦，運房局啦，咁佢冇錯，佢嘅方案就佢話亦都係要2021年底先出嚇，咁但係咧2021年3月底出研究嚇，跟住出報告，政府收到報告仲要積極考慮嚇，咁但係佢裏邊啲觀察，咁我睇咗一集，我記得嗱，我哋呢個年紀嘅人咧，就應該知道香港以前係有租管嘅，係咪？應該係去到97、98年到先至正式廢除嘅。當時都係之前已經 plan 咗，但係最後好似本來話96年，最後褪咗一兩年咁樣啦。咁以前就係保障嗰啲戰前樓啦，同埋81年前已經起好嘅樓，如果冇記錯。咁當時真係兩樣嘢嘅，一個就係個租金嘅加法，加一個就係租住權，即係、現任租住。咁我覺得是很合理的、我自己都读法律，我很记得、我读 Master 法律的时候，有个老师有一次我问一个问题，当时是讲劳工法，不是讲这些的、我说喂，不是很公平，即相对对那个劳工和对那个雇主的要求、雇主 hash 很多的很多东西、那个老师就答我的，他说、你要明白法律呢是调解社会关系、所以一定呢是要帮助弱者的，因为相对来说呢，那个强者呢，他有更多的手段，同埋他能够承受更大的打击。这个他的原话。他说雇主如果没有工人呢，或者没有生意呢，他不会饿死的。那个工人呢，如果没有粮出一个月呢，可能已经饿死了。所以我们要保护工人。我当时很记得，因为我读书很多年前，但是现在都一样的。你話劏房業主嘅權益受到傷害啊，又用尤其講到基本法，講到人權法案去，我覺得有少少上綱上線嘅嚇。係私有產權受到保護係好正常嘅，咁但係居住權呢個我都覺得係人權嚟嘅。第一，咁第二咧就係話而家唔係話唔俾你租出去啊嘛，係有一定適當嘅一個限制，唔可以隨意收翻。以前嗰啲都係咁啊，即係你自住都可以收翻嘅，但係就又即係一定係自住咯。咁亦都係唔係唔俾你加租係咪？但係唔可以太，佢而家15又好，10又好，以前係 有規定啦， 有規定啦。咁我覺得呢啲都唔算係好唔合理嘅限制佢嘅私有產權嘅，係咪？唔係唔俾你租出去、大家要記住一樣嘢，首先其實劏房呢件事本身都好灰色地帶嘅，即係將劏房出租，中間有冇例如有冇劃職啊，有冇入職啊，有冇呢啲嘢咧？其實好多。當然嗰個係屬於第二種嘅規管啦，但都係運房局噶嚇。咁但係我哋起碼而家我哋見到就我自己係都我冇住過劏房啊，我細個住過板間房啫。咁但係咧，因為我哋嗰陣時都未有劏房呢回事啊。但係我最近因為屋企裝修咧，咁啊同我老人家啦，咁啊租咗一間臨時嘅其實唔係劏房啊，有房有廳咁一廳兩房嗰啲，但係因為係短租兩個月咧。佢就要按照劏房嘅規矩咧嚟收我水費同埋電費嘅。咁我先知道，咦，我點解咁貴嘅咧？咁樣點解唔係呢個中華電力收幾多嚟收幾多嘅咧？唔係嘅，因為佢又跟業嗰個 agent 就講得好清楚，因為你短租咧，我哋要跟劏房嚟， 即係另外一個收 俾你咗啦。水費亦都係非常之離譜嘅，電費都仲好啲，水費係貴好多嘅。咁但係佢話：，我點解唔好多錢啫？兩個月咁。咁我硬食啦，冇办法啦。咁但系我就谂下啦，我就负担得起啫。即系你觉得就系社会对有一班好低层人咧，佢哋因为佢嘅经济能力咧，系被逼要受到一个好不公平嘅待遇嘅。即系嗱，同样水费电费呢样嘢，你冇 additional cost 噶嘛？你作为业主，点解要咁咧？即系呢个我觉得系好唔合理。 系啊，好多啲关于劏房嘅问题咧，就其实好多时候新闻都会睇到噶啦。咁啊，到底呢个劏房嘅租务管制研究工作小组嘅建议啊，咁啊，大家有冇咩意见啊？咁如果你系劏房户或者好关注呢个话题嘅，咁啊，欢迎你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嘅。咁好啦，呢、這个时间咧，我哋就接通咗一位我同我哋倾一倾呢个话题嘅咧，就是、香港业主会会长佘庆云啊，佘庆云你好，系。 请讲。 请问系听到啦？ 听到。 系啊，我啱啱倾紧咧，就讲紧一个关于劏房嘅租务管制研究工作小组啦。咁啊，而家佢公就未公布嗰个报告嘅吓。咁但系咧就有一啲报道都讲咧，就话咧就嗰个小组咧原则上啊认同咗咧就系要喺个租务上面作一啲适当嘅规管吓。咁好啦，咁啊你作为一个业主会会长啦，咁啊你其实都有即系、就是、有啲劏房即系、就是、都租咗出去噶，系咪？应该都系。 系。 咁啊，从你个角度讲，你觉得而家即系我哋讲紧嘅，听到嘅啲咁嘅管制啦吓，或者我哋新嘅规定啦，咁啊你自己会有啲咩反应噶？或者你觉得？ 头先啱啱我同另一个即系、就是、另一个嘉宾主持好咩都好啦，有些少唔同嘅见解，就系话我哋社会系要讲平衡嘅。 嗯。 即系我都赞成通，即系租管，但我租管就系希望有一个标准嘅租约。如果有咩事咧，双方都要接受一个法律嘅制裁喺度。 系 喺现有嘅法例嚟讲咧，已经系帮紧租客好多。我哋业主嚟讲，譬如个租客当欠租或者约满，我想收楼，一定要我哋去土地审裁处或者个方面要差唔多成四个月。 嗯、 最严重嗰个喺近期啱啱即系疫症关系啦，由旧年十二月告个租客到九月，我哋先可以收到楼。 嗯， 即系我哋都有我哋个痛苦之处，个业主都要即系叫俾间银行利息噶，唔会系因为有疫症唔使俾利息噶。 嗯 ，OK， 翻嚟啦。咁而家关于跟呢个劏房，我哋所即系有啲传媒问过我哋，咁我都听翻嚟。我哋对佢有几样嘢嗱，譬如咁讲，佢租金要厘定某一个额，我哋唔系好大嗰个概念喺度。不过真系有业主咧，佢将间劏房装修到好似酒店咁样，较为豪华些少嘅。你如果要划一租金嘅，咁对呢啲又系唔系公道咧？咁又系有一个问题问号喺度嚟嘅，你未定到位啊嘛。第二，咁你话加 15% 嗱，咁讲以往旧式嘅租管系加 21% 添，咁呢个系理想嚟嘅。我哋亦住过呢啲案例，个业主想加 21%， 但系最后上到法庭咧，个法庭嘅即系个租客又要求减。咁一个加一个减之下咧，最后都系减5% 俾个租客添。 嗯， 即系等于你所讲啦，个个同情弱者啊嘛，个个话自己弱就得噶啦。 嗯， 好啦，第三，我哋最担心嘅地方就系个优先续租权，即系硬掘两年加两年，即系我哋一定要硬掘租四年俾佢，四年死约。 嗯， 即系我哋男女朋友分开都拜拜啦，即刻可以。即系结咗婚离婚都要，即系搞个手续先得啦。但系点解我要一定要硬掘租俾佢咧？我哋最担心系租俾两类人，一个系吸毒者，一个系精神病患者。嗱，我哋从不歧视吓，重新再讲。如果我咁样叫歧视嘅话，即系有评论话，你讲你咁样系歧视啊？我唔系歧视。如果我咁样歧视咧，公屋户佢唔应该申请话叫搬屋，因为公屋户都系因为隔离发现有啲系精神病患者，可能较为严重啲个方面，佢而想搬屋。劏房户试过。我哋好多年前，即系以前有租管嘅时候，个业主都系老人家嚟啊，声明佢靠个租金嚟生活噶吓、 嗯。 有一个阿伯租咗佢个嗰阵时唔系个劏房板间房，800蚊一个月攞综援嘅，佢唔使担心，一定有租交嘅，社署交嘅。好啦，问题就系、是、佢一个人嘅行为、嗯，所有房客全部要走晒，冇人够胆留低。咁、那个业主即系欲哭无泪啊！咁我哋都问过律师意见啦，话冇得赶佢走嘅、啊。 嗯， 因为个你写死咗条例喺度，你一定要租俾佢啊嘛。 嗯、 对住咁嘅租客，我哋又应该可以点做咧？ 嗯， 即系有啲人好无知地话俾听，你可以揾证人啊嘛，啲租客做证人啊嘛，另外啲劏房客冇人愿意做证人啦，我唔想俾人斩几刀啊。 嗯， 除咗搬走系一个好平常嘅事嚟噶。 张醒云，即系你讲紧咧，即系你作为一个譬如话，你都系可能系一个劏房嗰啲嘅业主嘅时候咧，你觉得呢个二加二，因为就唔系话可以好容易地即系请走个租客嘅咧，就反而系成为你哋嗰个最关心或者最 我可以咁讲， 令到你最关注嘅一个话题。 系啦，咁你话而家好似坊间嘅一年死一年生，我仲可以即系我发现个租客有时容忍佢一年啫。如果唔系咁又如何呢？嗱，我啱啱收到一个个案，佢唔系劏房，不过等于系劏房嚟噶啦，佢系发展商嘅劏房嚟啫。即系嗰200尺都唔够喺度嚟，咁啊租咗俾个租客，嗰啲新楼嚟噶，大角水嚟噶，全新楼嚟嘅。但个租客整到个厕所咧湿晒，咁啊要求业主通知，本来好简单，业主开头都冇谂过通咗一次，全部都纸巾嚟噶咁样，第二次又系纸巾嚟嘅，全部通晒，第三次个业主唔制啦，咁、那个。租客是可以一日之内打50个电话滋扰个业主，夜晚12点几都照打。个业主好烦啊！我哋做业主，我哋都承受某一啲我哋嘅困扰滋扰，系人哋所 知嘅。阿醒，系 醒醒云啊！嗱，依度咧系啊，依度咧，我想诶系啊，我想依度加插下先。就嗱，你喺讲嗰个咧，就系一啲咁样嘅例子啦。咁亦都即系其实都几极端嘅例子啦。即系嗱，你任何情况下你梗有噶啦吓。即系有啲好 但系极端， 好极端例子啦。但我想问下先， 出嚟嗰啲都系极端例子嚟噶。你唔能够话佢嗰个普遍例子嚟噶。 但我想问呢个咧，就系话咧，如果冇。但我想问下你啦，如果冇一个租约或者系保障翻嗰个租户啊，即系佢可以系有几耐嘅居住期，咁嗱，因为咧老实讲，我系租户，咁如果你下下有啲嘢，即系我冇办法保障嘅，都好麻烦嘅，即系下下要搬啊咩成啊咁。 唔麻烦，嗱一步步嚟讲先啦。首先我哋讲法律先啦，即系全部都用法律。而家现有喺度啊，第一我哋一年四一年三，一年里边，即系大家系可以叫认识对方或者叫了解对方。咁如果個客好嘅，通常業主而家呢個通常嘅即係減租期啊，好多劏房户啊，或者私樓業主啊，即係個租客要求減租，個業主都減㗎啦。 嗯， 普遍而家大部分即係跟市場走㗎，唔會唔走㗎，因為佢睇市場嗰個需求啊嘛，驚個租客走咗，好嘅客佢真係想驚佢走㗎。 嗯， 所以你唔需要擔心。咁頭先你講啊，而家一年死一年生，持之有效，死生死藥，我哋仲可以叫了解個客多啲。如果第哦仲好嘅，我哋繼續續約，佢好嘅繼續續約咯。即係搞清楚，我哋可以繼續續約，唔係佢哋所講嘅啊，業主無良啊，唔定租約啊，各方面唔係咁樣啊。因為唔定租約嗱，講真啦，我哋做業主嘅冇租約冇利潤，我唔可以上法院告個租客㗎。 而家咧，而家 告都唔俾告啊。 係而家咧，你做嗰個情況咧，係其實係冇一個標準租約㗎嘛，即係你嗰個 行規係。坊間嘅有標準租約，但係我成日我哋都嘈，我哋標準租約從來冇標準過。有啲喺街邊買嘅書局買嗰啲租約嚟講，仲係30年前嘅，所以我哋都絕對贊同，舉手舉腳，好多年前我哋都嘈過嚟，希望消委會做添，但消委會就唔敢做。咁而家最好啦，有呢個工作小組，希望佢力行咗有一個標準租約，俾雙方有一個較為公平合理啲嘅，我哋全部贊同。我哋想公平嘅。 是，但是呢鄭雲，我們都講下啦，即是話譬如話你是業主啦，咁租客嗰方面呢，即係好多時候都睇到啦，即係好多時候因為你各種方面呢，你始終都係即係個業主啊，即係可以係有個話事權㗎嘛，係咪？即係以前你譬如講加租啊，好多係啊，好多譬如話續唔續租啊等等咁。咁點樣保障到？ 權係個租客㗎喇。 點樣又可以保障到嗰、那個租户嗰方面呢？你其實你覺得？ 我唔知道你哋所謂要保障係點樣保障。我首先講我嘅劏房先。我喺三年前我租俾人哋嘅時候，我全部係包水電嘅。佢哋大家都同意喺度嚟同一個價錢，佢包水電，即係85尺左右到，即係6000蚊租包水電。咁你話平定貴，我真係唔知啦，我唔夠亂講啦。而家我100尺實用嘅，即係4500蚊租包水電，我唔知係平定貴啦。即係見仁見智喺度嚟。 嗯， 即系冇最理想的。 但系咪我想问呢种情形多唔多先至包水电？嗱，我自己真系最近就真系亲身经历过。系， 我同意你讲，即系等于大约20几年前我初创立香港业主嘅时候，我都要求啲会员啦包差饷管理费啊，啲人都仲要俾啲会员闹翻我转头。但系而家你睇到潮流，个出租一个单位都系包差饷管理费嘅。即系呢个将会第日将会系潮流嚟嘅，包水电会避免好多不必要嘅麻烦。好多会员同我哋倾，佢当佢有嘅时候，我话咗俾佢听，咁样对佢最好，佢都明白。哦，原来包水电系最简单嘅，系啊，可能悭时间，悭好多不必要嘅嘢。你咪大家即系一告，因为我哋试过去嗱，即系现实版先，我哋土地审裁处，当我哋要告个租客唔交，个租客唔交租都系唔交水电噶。 嗯， 当我哋要去罗列水费单、电费单啊，或者各方面咧。本来明明四个月收楼，你变咗六个月收楼噶。 嗯，就因为啲水电费嘅问题。 最好就系啦，就系、是、因为水电费嘅问题，因为法官好精明定好明确地，佢一定要，因为你告我系水电啊嘛，佢一定要你好清晰个水电啦、啊，即系照业主之后蚀底，佢先可以继续审判啊，或者各方面咯，计翻所有嘅合理嘅个价钱，就系你所讲嗰啲啦。 嗯， 唔系话佢可以加咗几多钱啊，法官完全唔接受。 系， 好啦，问题就系、是、亦系因为个水电要计数翻嚟咯。你排期要多兩個月，首先要了解個租客租都唔交啦，佢點會交到水電呢？ 嗯， 原理一樣嘅，咁變咗我哋教會員就係最好你就包曬水電，我淨係告一個冧心，簡單直接利落。 嗯，阿盛英文啊，你头先我近提到咧，即系而家暂时系冇一个标准租约嘅。咁你嗰个业界嚟讲，会唔会 标准租约？街边有标准租约，但系佢嘅标准租约系垃圾嘅标准租约啫。 但系你而家如果譬如话你作为譬如话同一啲租户咧，会唔会自己都会签一个？譬如写翻清楚啲，大家嗰、那个权利系点啊？保障系点啊？咁而家再去律师楼，即系未有个正规嘅之前，你哋自己希望同个租客做咗先咧，咁样。 冇错，我哋而家都系做紧噶。香港業主會係帶頭做緊，只不過我哋唔能夠用我哋做咗一份租約就叫標準租約噶嘛，個個都可以有標準。 唔係，咁但係你唔係標準啫，但係你會唔會做一個即係起碼大家都有啲約束力啊？即係正如你頭先講嘅話， 有話俾你聽，業主應該承擔咩責任，租客應該承擔咩責任？ 嗯，而家都有嘅， 係有，我哋做緊啦，我哋有添，係成份喺度添啊。 嗯， 即係我哋從來知道一樣嘢，我哋唔係想欺凌租客。但系唔系俾人敲翻转头嘛，所以我哋要定一啲嘢嗱，譬如举个例子，有啲人租咗你嘅单位，做一个非法用途嘅，咁我哋要定明，如果我有即系有差人讲明你系一个非法用途嘅，我哋可以立即收楼，我哋定咗落嚟噶。 咁要非法用途，你应该报警噶咯，即系最简单。如果正如 我 头先讲， 成啲钱 系咯，你譬如话有做冰毒咁呢啲，咁好明显已经系犯法噶啦。 我知道啊，我哋唔知道报过几多次警啦，有效咩？ 嗯， 因为如果我哋嘅租约冇写定嘅话，佢喺嗰度藏毒吸毒。犯毒 系啊，呢个我同意，我 用呢个理由收楼噶，法官唔接受噶， 嗯， 因为两件事嚟噶， 系啦、啊，我哋去过法庭啊，法庭唔接受啊， 但系 我哋唔想做啊，咁我哋所以要定明喺个租约，我哋为咗呢保护啲业主，我哋重新定明，如果证实。即系呢个证实，当然有警务处或者个方面啦。 嗯， 啊，即系证实系有嘅，咁我哋会提早收回或者个方面呢个单位咯。 嗯， 即系即刻终止呢个租约咯，系、嗯、真系有做啊。 嗱，仲有少时间，想问一问埋你阿盛云，而家加租咧，即系如果按照报道讲咧，不得高于15%，呢个你哋有冇意见啊？ 我哋唔系睇嗰15% 啦。 嗯， 我哋真系冇意见嗱。如果你咁讲系冇意见。 嗯， 因为我哋想留个好租客，就算未有市场，即系出现咁嘅问题。有啲業主咁多年，我認識翻佢哋啊，冇話劏房或者私樓業主啊，十年都未加過租。咁你話呢啲業主係好業主定衰業主啊？ 好，唔該曬先啦，因為時間關係咧，要聽下新聞啦。咁啱同佢傾嘅咧，就係香港業主會會長阿佘慶雲啊，傾緊咧就係關於劏房嘅租管嘅。 由尖旺區議會副主席余德寶話：有居民認為政府嘅做法擾民，又質疑行動嘅成效。天氣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日间温暖同埋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和缓东风，听朝早转吹北风，晚上风势清劲，天气转凉，气温降至最低大约16度，展望随后一两日，早上系相当清凉，下周初大致天晴，气温逐步回升，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红梅谷路快线嘅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一带只是车多。另外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跟住龙翔道游乐场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苏屋村。重复一次了，就是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跟住龙翔道游乐场的快线啦，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苏屋村。另外就是启田道啦，怀疑有气体泄漏事故，咁而家去将军澳道方向，近住康日苑对出嘅一段启田道系封闭咗噶。而家将军澳道下行去鲤鱼门道嘅车龙啦，排到接近将军澳隧道嘅九龙出口。其他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喺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嘅龙尾仔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喺温思劳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车龙咧比较长噶，断断续续一路排到。去公主道近创知中学，龙翔道西行上海思隧龙尾在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宏天广场，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观塘绕道近 Megabox， 而观塘道上去将军澳道的龙尾就在牛头角定富街， 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多车的去荃湾方向的龙尾在德宝花园，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多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在果栏。另外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交通繁忙，龙尾在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青屿干线一路站去迪士尼、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去屯门、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最后啦，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封家书， 一声关注， 一句寻常的， 寻常的。 政府现正努力在入境路防疫加强检测，但面对无日无之的排水系统问题，似乎缺乏良策。 香港水务安全学会会长陈汉辉， 政府应连同大厦业主立案法团、小业主同心合力消除这个隐患的。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六朝早九点， 星星关注 香港家书。 唉，又塞车。 我是 Lazy Lion， 等我话你知，叹少啲气，由简单做起。如果距离唔远，不如搭小程车，选择行路到目的地，用少啲交通工具，可以减少碳排放，令空气清新啲嘅。喐一喐，健康啲，环境又好啲，人都开朗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有气有力，继续 健康之后，健康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洪慧文。 自由风同大家倾紧嘅咧就系关于个劏房嘅租务管制问题啊，咁大家如果对呢个话题有兴趣咧，欢迎你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嘅。咁我哋而家嘅时间咧又接通咗另一位咧，就系同我哋倾下呢个话题嘅咧，就系公屋联会嘅总干事啊，焦国伟啊，焦国伟。 系你好， 系啊你好啦，我哋啱倾紧咧就系呢个立法会咧，寻日呢个即系都提交咗个报告啦吓，咁就提到关于一啲即系劏房租务咧系要作一个适当嘅规管啊，咁咧就啲新闻报道里面就有提出咗即系唔同嘅方案噶啦，而家系吓，咁包括咗呢个2+2嘅方案啦，咁啊包括咗呢个租金嘅加幅不得高于15%啦，咁啊业主需要提供半年嘅通知期啊等等嘅，咁好啦，咁啊即系各位我知道你哋做公屋联会咧就。都是一路关注基层住屋的问题，劏房相信都是你们关注的范围的。出了来的现在这样的讲法流传着，就是未是正式的工作小组报告的。你们觉得满不满意呢，或者有没有什么是未做或者做得不够呢？ 今天那个文件都提了一个论点呢，就是因为小组在去年成立的时候有两个任务啦。第一个就是说研究要不要租管、如果要的话咁要怎样做呢，咁文件也都好清晰咁讲咗，就是政府同小组都、都同意呢应该要管嘅。咁、管几多咁都有少少方向啦，咁但係你具体成个租管都有方方面面嘅，咁似乎就未去到话即係具体成个方案拎出嚟去同社会出一啲嘅交代，或者係交俾政府嘅情况嘅。咁我諗都係一个好嘅开始啦，始终即係社会上都好有个疑问，究竟喂係咪要做㗎咁样，咁而家都似乎係个方向都係倾向係要做，一定要有啲管嘅措施出现咗。 系，咁呢个我哋叫适当啦，即系按照政府嘅讲法咧，叫适当嘅规管啊。咁呢个适当咧，就大家标准好唔同嘅吓，即系因为我哋啱喺新闻之前咧，就有一位系即系。业主会的会长啊，即是他自己讲到呢，他遇到问题仲多啊，几乎仲多个租客添啊。哇，又即是可能又即是你绑住咁多年啊，可能啲租户未必可以即是有需要啊，都未必请得佢走啊等等嗰啲咁。咁好啦，咁我哋话讲到个适当租管嘅时候呢，即是适当嘅规管啊。咁而家我哋提出嘅呢就包括咗，譬如我哋可以逐项倾下先啦，譬如话加租咁样去到 15% 嘅。咁呢方面你哋譬如话以公屋联会嘅立场嚟讲呢，呢个咁样嘅幅度你哋会点睇啊？ 我覺得呢、這個當然可能有不同的看法啦，業主角度覺得是不是少啊，可能租客角度覺得、都可能高一點的。我們、都可以看回、可能未必一定是最適當的比一個對比啦。公屋我們本身就講是一些調租，每兩年都調租有最多 10% 的上限、當然我想是公屋居民和劏房戶是兩個群體、但我覺得都可以值得去留意一下，因為我覺得有很多現時在公劏房裏面也都有不少是申請緊公屋的、我想可以值得有一個參考，是不是在這個幅度上面是不是可以再討論呢、另外我想都有一些是不是過去一些所謂、相對小單位的租值上面可能有些變化啦、社會上這樣的有些消息說就 15% 是不是可能都基於有些、現時細單位可能在租值上面那個趨勢是不是都是這樣升幅呢？剛才聽到蛇生都講到有些業主不加租添、 多不多啊？啲例子其實 我哋之前都有探訪過啲劏房啦，咁樣咁啊、有啲係進陽村，之前係一啲嘅準租户啦。咁、你話凍租我哋都有見得到嘅，咁、你話減租就見唔到啦，加租都有部分係加租嘅、但我諗都係特殊喺一啲經濟嘅情況之下出現啦。你話經濟向好，業主選擇唔加租，我覺得呢個唔係一個即係、普遍嘅現象，亦都唔係好合乎即係經濟嗰個角度去考慮件事。 咁譬如話你哋以公屋聯會嘅角度啦，或者如果你關注呢個基層住屋嘅問題嘅，咁、其實喺呢啲劏房嘅管制裏面或者規管裏面，你哋有冇咩特別嘅一啲嘅原則啊，或者提出一啲嘅要求，會包括咗邊啲方面咁咧？ 其實我諗好多嘅即係劏房嘅一啲討論咧，其實都唔定止淨係講緊話即係加租幅度啊，其實都好多範數亦出現咗啦、都有啲報道都講咗，譬如話一啲嘅續租嘅情況啊，跟2+2呢個頭先聽到阿蛇生講就好反對啦咁樣，咁、但係似乎係我覺得應該咁講，以前嘅租管咧更加嗰個條文仲比較而家係比較緊一啲添，即係冇話你2+2之後就可以話收翻嚟再出去俾人其他一個單位去租俾其他人住啲咁樣，咁呢個我諗係一個平衡啦。譬如2+2咧，相對嚟講我諗都可能係考慮嘅，譬如而家基層市民上公屋嘅時間、都相對比較長。如果你話相對有個比較4年穩定啲，係咪都係一個好事呢？我覺得都我傾向支持嗰個相對中間落物啦，業主亦都唔好諗緊話無限期都租俾佢咁，但係都有個時間可能有個即係中間落物嘅情況。 即係而家四年，即係你當佢譬如話喺期間等緊上樓嗰段時間咧，就要係啦，要住係啦，即係要住劏房啦咁。 就算你要搬都好啦，即係如果講2+2啊，都上未可能未到上公屋都好，佢需要再搬嚟間劏房嘅時間，即係個次數，我相信都冇話而家喂，我諗兩年走噶啦噃咁樣，咁我諗嗰個變化或者搬遷嗰個嘅次數，可能相對會少一啲都未定嘅。 其實我亦都睇到咧，有一啲譬如話小組嘅成員都講咧，佢話咧，即係而家好多時咧，即係嗰個大業主啊，即係為咗即係避免咁多搞咁多麻煩嘢咧，就好多時佢交咗俾啲地產代理去處理啲租務啊。咁咧就令到佢有個即係誘因咧，就係因為地產代理都係收嗰個交易噶嘛。咁就好似往往咧就好多年個租約死約滿咗之後咧，就建議個業主大幅加租啦。咁你就可能想逼走個舊租客，咁可能又要揾個新租客，咁可能攞佣金啊咁。咁其實呢種咁嘅現象喺個行內，或者你觀察到嘅咧，算唔算係咪普遍啊？ 其實都有嘅，當然係我諗文件都提過一樣嘢，就係即係劏房户對於租任一啲嘅資訊咧，都唔係太過掌握。可能透過我哋見得過啦，譬如可能啲所謂鄉里啦，即係新移民可能啲鄉里介紹。或者可能貼街招見得到嚇，啲地產代理都係其中一個方向咧咁樣。你話如果係喺個文件裏面提過啊，可唔可以增加呢啲租務嘅資訊，俾一啲劏房或者業主可能佢哋可以去揾得更加多呢啲劏房單位嚇，佢可能喺租金又好或者單位嘅狀況佢知多啲。 你未必一定是透過可能只是中介的選擇，或者就算中介都好，有多些的選擇的話，那他未必說即在租的時候可能就交個租金 高過本身的單位的個即狀況 的水平。那我想這個都是好的，其實現在房協呢在一個未出即未補價出租計劃裡面都有類似一些這樣的資訊平台呢，給業主和租客都可以有一些的、即交流訊息。那我覺得這個我都值得即系喺劏房里边增加呢啲嘅即系资讯嘅流通。 嗯，咁啊，关于嘅订立一个标准租约呢方面咧、你哋系咪都赞成嘅系嘛？应该 其实我谂呢个都，我谂社会上都相对好大共识嘅，因为既有一个好标准嘅话嘅租约嘅话，其实又唔系净系讲话租客嘅保障嘅、业主都有保障。头先成日都讲， 即系对双方都有保障啦。 啲權責清楚啲咧，到時即係就算爭拗都好咧，咁係咪都涉及到可能法例上邊？頭先講到一啲，即係啲佢就係租霸或者咩都好，就算冇租管，租霸都仍然可以存在嘅。我又覺得唔關淨係有租管係咪就變咗租霸會多啲少啲？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即係本身個人嘅情況。如果你話有一個標準租約定立咗一啲相對係清晰嘅權責，咁其實可能喺法律上訴訟产生的时候，咁咪都清楚点样去处理呢个问题咯。 嗯，好，咁啊，唔该晒你先啊，焦国伟。 嗯，唔该晒。 系啱同我哋倾嘅就系公屋联会嘅总干事啊，焦国伟嘅。咁我哋倾紧嘅咧就系关于呢个咧就系劏房嘅租务管制嘅。咁好啦，洪慧文啊，你即系我哋倾咗两位嘅嘉宾啦吓。咁、你觉得即系而家如果系即系下一步行落去咧，咁啊有边啲嘢一定要做嘅咧？即系你觉得即系关于 标准租约，我觉得呢个肯定似乎有共识啦。 嗯嗯。 咁而家呢个就。确实可能是有一些争议，但是可以再谈啦。似乎头先石生讲就是如果纯粹是那个加幅有个限制，他们觉得问题不大。是不是那那个又是可以做啦。我自己看法其实一句呢他觉得很好的就是不会不合比例地侵害业主的私有财产权。即係 disproportionately 法律上講，咁就係好清晰，即係你侵害冇問題嘅，係不能夠不合比例地侵害咁樣。 但呢個咧，正如你頭先都提過嘅嚇，即係你講到去到咁高嘅層次嘅，又係咪真係關事到嗰樣嘢啦？即係你而家呢個租任都係一個生意啫嚇。 有嘅，咁啊，私有產權 邊個地步係咯？去到邊個地步會侵害到佢嘅私產權咧？ 即係譬如你佢明明唔想租咧，你一定要逼佢租啊，即係類似呢啲咁嘅。我覺得呢啲反而可以嘅標準租約度咧，其實可以寫好清楚。譬如頭先講，如果你犯法行為，我可以收翻。咁咩叫犯法行為？好容易嘅啫，因為確實你有警察，有法庭判，係咪？ 刑事啦，或者 刑事啦咁樣。咁另外就如果佢唔交租收樓，而家佢話四個月、六個月，咁呢個土地審裁處嗰樣嘢啦，咁土地審裁處已經係簡化咗，即係你唔使真係去法庭啊嘛，係嘛？審裁處應該 suppose 應該係簡易程序。咁能唔能夠再簡易一啲咧？咁樣譬如同埋我覺得就算你有二加二咧，其實你可以喺裏邊加一啲譬如補償方案嘅。假如我要提早完約，咁我 instead of 我用我會俾曬成個租約期嘅租，又或者我業主賠曬成個租約期嘅租俾你，或者一定俾你住，我可以譬如六個月啦，係咪？即係大家用一個商業嘅方式去有一個補償嘅條款，咁雙方都可以接受，我覺得咁又可能多一條出路嘅喎。 係啊，好啊，咁我哋呢個話題都大概差唔多啦，咁啊跟住咧就休息一陣咧，我哋翻嚟會傾下關於國泰嘅。 瑞文啊，你攞个鱼缸养鱼又拎棵菜咁，搞咩啊你？ 世杰，你睇有鱼有菜，仲唔系鱼菜共生？ 梗系唔系咁简单啦、大气候鱼农生态知多啲，请嚟鱼菜共生达人李石达讲下点样令鱼又肥菜又甜啊！ 而我就揾嚟越野跑好手黄浩聪分享越野跑嘅心得同理念。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年轻的麦哲伦曾经在葡萄牙舰队上服役，参与一场有重大历史影响的马六甲之役。 其实在历史上很大很大转捩点，就是中国的朝贡系统是受到侵袭。 没错， 不单是受侵袭，中国是没有救到这个朝贡国。随着马六甲大亡，明代清代中国海岸的朝贡国是一路一路倒下去，直到去近代。 罗永生，休日星期六晚8:00，香港电台第一台。古今风云人物，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翻嚟咧，想同大家傾一個新嘅話題咧，就講關於國泰咁啊。國泰航空咧，大家知道咧，喺呢個疫情之下咧，就好多地方已經停飛啊，同埋旅遊業亦都差唔多係陷入咗一個差唔多冰封期噶啦。咁咧就航空業咧，都基本上咧，好多地方都出現咗啲即係要救亡啊，又要政府去插手嘅。咁啊，大家知道咧，早前咧，其實政府咧曾經係用一個即係白武士咁嘅身份咧，就出手嚟拯救嗰個國泰噶啦。咁啊，國泰咧亦都做咗好多重組啦，包括做一個大規模嘅裁員啊咁樣。咁但系咧，似乎对国泰嚟讲咧，就呢个坏消息咧，或者个不利嘅情况咧，似乎都仲未停止啊！咁啊，国泰咧就喺早前咧就披露咗啦，由二月起咧，就政府咧就将会要求佢哋驻港嘅机师同埋机舱嘅服务员咧接受14日嘅检疫隔离啊，同埋7日嘅医疗监察。咁啊，新规定咧就将会严重影响佢客运啦，同埋呢个货运嘅服务能力嘅。咁啊，据现时嘅初步评估咧，咁啊，国泰咧就或者需要咧因此大幅咧削减而家嘅客运运力嘅 60% 喎，都好犀利喎。咁同埋咧货运力嘅大概 25%。咁啊，每月嘅营运资金现金嘅消耗咧，就更加会由目前嘅大概10亿咧，系去到15亿嘅水平嘅。咁即系换言之咧，额外都要再增加多咧，系3亿至4亿嘅。咁啊，大家知道咧，就系政府出手救咗国泰之后咧，同埋国泰做咗好多重组啦。咁啊，据讲咧就话咧就可以系节省到咧大概系5亿左右啦吓。嘅成本嘅，咁但系而家咧，突然之間要額外我哋話叫做再要消耗多每個月3至4亿嘅話咧，換言之佢能夠節省到嘅5亿元嘅好處咧，就大概都俾呢個抵消咗噶啦。咁啊，對國泰嚟講咧，就肯定唔係一個好消息啦嚇。咁啊，但係對於嗰啲新嘅防疫措施嚟講咧，對政府嚟講咧，就一定要國泰去執行嘅。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到底航空業啊個前景會點咧？國泰會點應付咧？咁啊，大家如果對呢個話題有興趣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咧，或者係發表我哋意見嘅。尤其是如果你都係航空業嘅一份子嘅話咧，到底面對咁嘅逆境嘅話咧，幾時先至可以見到啲曙光咧？咁樣咁啊，自由風嘅電話就1872311嘅。咁啊，洪偉文啊，不如我哋先傾下先啊。咁你覺得對國泰或者對呢啲航空業嚟講咧，即係已經都可以講都叫谷底嘅啦。點知政府因為因應嘅疫情咧，再加料啊，即係要限制，即係做一啲咁嘅措施咧，就似乎對呢個航空業界咧都另一個新嘅打擊喎。 係嘅，不過我又覺得而家呢個時候抗疫肯定係頭等大事。咁政府講滴水不漏，好似都唔止係一次噶啦。咁但係滴水不漏之後，發覺原來仲有地方，於是又要再封多一個，再封多一次，再滴水不漏。咁下一次我唔知有仲有冇幾多，我哋要去睇。但係我覺得我明白國泰所受到的壓力啦，同埋對啲機組人員確實係一件好辛苦嘅事情。咁但係喺過去，我哋就係因為我哋考慮太多嘢嘅時候，搞到我哋嘅疫情一路就拖到依家。我覺得這個我自己睇法咧，就係會唔會係反而喺疫苗嗰方面睇有冇啲嘢可以做咯？譬如機組人員會唔會係當係我哋第一批首先可以打疫苗嘅人，係咪？即係我哋同啲老人院嗰啲看護一樣，係屬於第一批需要要打嘅咁樣。咁同埋醫護人員咁，我覺得這個同埋如果佢打咗，是不是就可以免除呢一樣嘢咧？如果證明佢有抗體的話，即係我覺得呢啲我哋都喺技術上可以去做呢啲方面嘅探討咯。但係你話好似繼續好似以前咁，而確實係我覺得個又係有個風險喺度咯。 係啊，咁大家如果對呢個話題有興趣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好啦，咁到呢個時間裏邊咧，就接通咗旅遊界嘅立法會議員啦，姚思榮咧，同阿姚思榮傾下嘅。姚思榮你好。 你好，各位主持人好。 系啊，我啱啱头先讲到国泰咧，就因为要14日嗰个检疫啊，咁每个月咧大概又要消耗多3至4亿啦。咁国泰就系一间个别嘅航空公司啦。咁但系呢个新嘅措施整体地咧，即系其实对呢、這个业界或者尤其是你嘅即系代表到嘅旅游界啦，有冇影响嘅？其实 嗱，呢个措施咧，影响最大都系国泰噶啦。当然而家未正式公布啦，而家就係公布咗佢极高危地区就要嚟到香港隔离21日。咁呢几个国家呢，而家香港都冇飞㗎啦，譬如英国啊呢啲咁嘅地方。咁而家政府就好计到准备緊呢，对嗰啲机组人员作出一啲嘅特别安排啦，即係话而家嗰个机组人员呢嚟香港，只要佢能够檢測到這個核酸是陰性的，那就可以繼續在香港其他地方逗留，或者繼續他的工作啦這樣。 咁而家聽政府講咧，佢哋嘅準備都係所有機組人都有一個隔離措施啦，嚇、咁一抵達之後就要14日啦。 嗯， 如果係咁嘅話咧，國泰嗰個用人就比較麻煩啲啦。 嚇、 你呢、這個機組人員或者就尤其是係機師啦，如果你到咗香港，你一要出嚟機場咧，你就要14日，咁你要揾第二個頂佢啦。咁呢、這個。嗰、那個整個營運嘅人流安排就麻煩嘅，咁、你又如果另一個辦法，譬如叫啲機師你不如咁啦，你就唔好出機場啦，你就直接喺飛機上面或者一個專門嘅地方，你就喺一個封閉嘅形式之下咧去運作嚇，即係話怕佢到咗香港，跟住就揾個酒店咁咧就可以出嚟專門交通出入。 嗯 咁呢個做法都係可以嘅，但係呢個機師你始終翻香港休息噶嘛，係咪？咁我當你兩個禮拜或三個禮拜，你喺飛機上面揸飛機，咁去到當地，咁啊跟住翻香港咁樣，咁你翻到香港之後，咁又14日隔離啊，咁變咗咧，可能佢有成四五個禮拜咧，會見唔到家人啦，同埋即係不斷咁樣循環工作咧。對個人都係個體力啊、精神上都幾大壓力嘅。咁呢啲都要同嗰個機師傾傾啦。所以呢個措施咧，我都明白嘅。因為嗰個檢疫要求咧，做到即係外防輸入咧，佢都諗一啲辦法。但係呢個做法咧，肯定對國泰嗰個運作咧，帶嚟個相當極大嘅壓力咯。所以頭先你都大都講咧，就係會對佢喺用人方面啦，喺成本開支方面啦。都會帶成一個比較大嘅安排上嘅一個困難啦。 姚思榮啊，你所知咧，譬如話其他地方咧，即係都有冇一啲咁樣，即係譬如針對一啲機組人員或者啲機師咁樣嘅咁嚴格嘅措施啦。因為我哋睇翻香港裏邊咧，即係雖然我哋話一定要外邊都要嚴防啦，咁但係睇翻咧就即係因為機組人員嗰個問題，即係引起個爆發咧，就都唔係話即係好明顯地睇得到啦。咁呢個措施係啦，即係香港嚟講係咪算特別嚴咧？ 香港是算是特別嚴的了，其他多數都是停一停咁啊辦，即係檢測一下，冇乜嘢就可以繼續佢嘅工作嘅。咁但係香港今次可能最近香港個爆發個情況都係即係一直都撳唔到啦，即係嗰個數字一直都係比較高企啦。咁但係實際上咧我最近都了解過，機組人員除咗喺舊年年底。有啲比較多嘅感染個案之外咧，最近呢一兩個月咧，基本上情況相對都即係冇乜感染個案嘅。咁但係政府都係始終擔心呢個漏洞啦，佢希望就外防輸入嗰度做到萬無一失啦，所以咁嘅行法咧會造成一個頭先講嘅困難啦。咁而家我覺得咧，既然如果政府真係決定咗公布啦，咁而家只係我寄望嗰個疫苗啦。咁如果疫苗搞得掂，咁能夠優先俾機組人員去打，打完之後咧，另外一個就係所謂嗰個疫苗護照啦。咁如果能夠同香港有飛嘅國家或者地區能夠啟動個疫苗護照咧，咁即係打咗疫苗之後就可以比較安心，而能夠去到每個地方都冇一個隔離措施咧，咁對國泰度可以解決而家目前嘅困境啦。咁我希望呢筆錢可能用一兩個月就已經可以唔使再用，咁就可能好啲啦。 係啦，起碼同內地可以做咗先啦。 內地就冇乜問題，而家內地唔屬於嗰個高危地區啊嘛。 喺姚思榮，因為我哋要聽一聽新聞咧，或者你可以起新聞之後，我哋繼續傾咁啊。先聽下先新聞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梁智德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以视像方式向国家主席习近平述职，报告特区政府过去一年的工作、新型肺炎疫情等情况。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头条报道香港特首和澳门特首的视像述职。习近平说，中央政府全力支持香港特区政府抗击疫情，大家要坚定信心，团结抗疫。祖国永远是香港的坚强后盾，眼前的困难一定能够战胜。 習近平又向香港全體居民表示誠摯慰問，指出疫情持續一年多，為世界帶來嚴重的衝擊，香港作為高度開放的國際城市，所受到的影響比較大。香港爆發第四波疫情，對市民的安全和健康造成較大威脅，為工作和生活造成很多困擾，自己很關心和很擔憂。中央政府已經並且將會繼續採取一系列的必要措施。本港新增60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57宗是本地感染，其中21宗源頭不明，初步陽性個案少於40宗。紅磡寶麒麗街永明粥店出現群組感染，有廚師和員工確診，包括一家四口家庭，粥店已經暫時關閉，十幾個職員被送去檢疫中心。衛生防護中心說暫時未知道感染源頭，呼籲食客前往檢測。紅磡海灣軒酒店有5至6名保安員確診，中心已經安排70至80名曾經共用更衣室等設施的員工進入檢疫中心。北角東發大廈C座至今一共有8宗新型肺炎確診和5宗初步陽性個案，合共有13宗個案，涉及8個單位、6個樓層。政府專家顧問袁國勇到場視察之後話，C 座的6室和7室單位所有居民需要即時撤離，整座大廈每一個單位的居民都應該立即做檢測。他又說，由於單位的居民會共用天井，可能造成垂直傳播。袁國勇說，病毒在舊樓會傳播得很快，呼籲市民如果有輕微病徵就要盡快去做檢測。金管局公布，去年外匯基金投資收入是1978億元，按年減少近25%，期內多項的投資收入都按年下跌，當中香港股票收入按年跌82%至40億元，其他的股票投資收入跌31%至690億元，債券投資收入跌19%至925億元，其他投資收入跌40%至227億元。外匯投資收入就轉為賺96億，有別於前年錄得130億元的虧損。在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天晴，聽日日間温暖和乾燥，最高氣温大約23度。部分地區有煙霞，吹和緩東風，明早轉吹北風，晚上風勢清勁，天氣轉涼，氣温降至最低大約16度。展望隨後一兩日早上相當清涼，下周初大致天晴，氣温逐步回升。現在氣温19度，相對濕度81%。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跟進交通意外，在龍翔道去觀塘方向近龍翔道遊樂場快線較早前的意外仲未清理，一帶交通比較擠塞，現在車龍排到近澤安村。就是龍翔道去觀塘方向近龍翔道遊樂場的快線有意外，龍尾澤安村。另外在觀塘道去油塘方向近牛頭角港鐵站的快線有交通意外，現在車龍排到去牛頭角定富街。就是觀塘道去油塘方向近牛頭角港鐵站快線有意外，龍尾牛頭角定富街。至於較早前在七鹹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模糊街的第三線都曾經有意外，意外事故就已經清理好，車龍一帶消散。現在紅隧九龍入口七鹹道北過海和去尖沙咀方向的車龍排到近模糊街，而公主道過海的龍尾就在康莊道橋面。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新鴻基中心，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橋面燈位。獅子山隧道的九龍入口窩打老道去獅隧的車龍排到羅福道，後少少近住九龍塘會的交通都是繁忙。而龍翔道西行去獅隧車龍就排到天馬苑，大老山隧道的九龍入口龍尾近麗晶花園，將軍澳隧道九龍入口的車龍排到樂觀塘繞道近九龍麵粉廠。路面方面，在九龍區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進發花園的車龍排到果欄，觀塘道去龍翔道方向近住啟業村的交通繁忙，龍尾在德寶花園。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擠塞，車龍排到城門隧道公路近美林村。 封路方面咧，提提大家喺蓝田嘅启田道，因为怀疑气体泄漏，而家启田道去将军澳道方向近住康日苑一段咧，仍然系封闭，揸车嘅朋友经过，请留意翻现场嘅指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欣澳站去迪士尼，同埋元朗公路泥围隔金平去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唔好匆忙转线，要回头望清楚，确保安全先好转线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唉，又塞车。 我是 Lazy Lion， 等我话你知，叹少啲气，由减碳做起。如果距离唔远，不如搭小程车，选择行路到目的地，用少啲交通工具，可以减少碳排放，令空气清新啲嘅。喐一喐，健康啲，环境又好啲，人都开朗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有气有力，继续同心抗疫。 开心日报开心谜题本周冠军得主系， 又系我赢谜题啊！其他啲同事都唔知点搞噶。 喂喂 ，Ada， 喂啦， 恭喜晒你喎！ 客气啦， 你第五个礼拜冠军啦， 侥幸啫。 够啦，两位前辈，赢就系赢，输就系输，其他咧未赢过嗰几位同事，继续努力啦！星期一至五，朝朝十点四， 每日一谜题，日日长知识。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洪慧文。 自由风翻嚟咧，我哋倾紧咧关于国泰咧，就系因为14日嘅检疫咧，每月多咗咧，烧咗4亿嘅吓，咁啊，到底对佢营运啊，对整个即系旅游业有冇影响咧？咁喺新闻之前咧，同我哋倾紧嘅就系旅游界嘅立法会议员啊，姚思荣嘅，姚思荣。 你好， 系啊，唔该你，系啱啱头先系新闻咧打断咗，咁不如你继续讲讲好嘛？即系对于嗰、那个即系国泰嗰件事，或者我哋话对而家呢个旅游业嘅影响咧，你头先又提到咧，就话到即系希望你即系之前咧吓，即系如果做到一啲即系疫苗护照啊，就可能对呢个旅游业都帮助啦，咁样好嘛？你再继续讲埋啊，好嘛？ 嗱，疫苗护照当然头先讲系机组人员啦，咁但系作为旅游业嚟讲咧。呢、這個都好重要嘅，全世界而家都陸陸續續都係揾緊疫苗啦，同埋有啲國家或者地區都打緊疫苗啦。咁、如果能夠打得到，而世界各地能夠互認呢個有關嘅疫苗出嚟嗰個結果亦比較好咧，咁呢個對恢復旅遊業係好重要嘅。咁、所以作為航空公司咧，而家目前大家。喺之前嘅估計咧，即係國際航空運輸協會預計到2024年咧，即係恢復翻以往嗰、那個即係正常嘅狀態啦嚇。咁、如果係真係好慘噶啦，佢而家即係2021咪仲3年啦，係咪？咁而家就我哋好即係好高興聽到陸陸續續有啲有效嘅疫苗都喺市面推出。我哋希望呢一個疫苗啦出咗之後咧。對整個航空業個生態咧，即係能夠一個即係180度轉變咯。而家大家真係冇呢個情況，就靠話大家用一個好似香港咁樣去用唔同嘅方式去防止零感染咧，我睇呢個做唔到嘅。咁呢個就係疫苗，我睇唯一可以做到啦。而由大家就係採取一個疫苗護照形式咁去確認個身份，咁呢個係。對旅遊業，我睇唯一可以解決短期內能夠有一個復甦嘅曙光嘅一個其中一個可行性嘅方案啦。 但呢個方案咧，即係你講到護照嘅意思，即係要講緊啲跨境噶啦。咁啊，對於其他地區啊、其他國家嚟講咧，係咪需要有一啲大家都要共識或者一個共同嘅行動先做到嘅？而家有冇呢啲咁樣嘅討論啊，或者有冇咁嘅機制嘅？ 我睇呢样嘢，最近特区政府同新加坡都倾过旅游气泡啦，咁因为香港疫情爆发咧，就停咗落嚟。咁如果香港或者海外或者内地啦，大家要有一个共识，当你嗰个疫情去到某个程度，譬如香港你系跌到个案啊，即系单位数字啦，咁咁情况之下，大家都能够愿意去探讨。 即係國民或者香港市民同內地之間嗰、那個旅遊啦、啊 嗯、 或者探親訪友咁樣。咁呢種情況如果搞得掂咧，咁肯定嗰個情況恢復個程度會快過我哋原來預計嘅。即係原來你喺睇到嗰個一直香港個疫情咧，一直咁樣11月到而家都第四波啦，都未有一個即係睇到下降嘅趨勢。咁如果能夠通過疫苗降得到個數字啊，佢單位數字咧，咁同海外傾嘅旅遊協拍好，同內地傾嗰個健康碼互認好咧，就先有個基礎嘅。咁啊睇嚟，如果香港抌到咁多資源都係抌嘅結果咧，咁我覺得即係靠依靠嗰個疫苗嗰、那個。可能大家的期望会更加高啲咯。 而家同内地嗰度倾有冇咩进展啊？即系关于呢方面嗰啲健康码等等。 政府就话已经技术上都应该倾到七七八八噶啦。咁而家就内地就唔紧张嘅，最紧要系你搞掂先、咁香港啊，梗系紧张啦，因为我哋而家服务业为主噶嘛，八九成都服务业。咁如果我哋成个運作停曬咧、我哋又冇工業冇農業咧，我哋嗰個國民生產總值或者失業率會面對一個大壓力嘅。所以而家我哋政府應該就不斷咁去傾啦。呢、這個應該就係政制及內事內地事務局嘅責任嚟嘅。大家而家講大灣區概念啦，咁、如果能夠用大灣區呢個咁嘅做起步。先由澳門啦、廣東省嘅幾個主要城市，譬如深圳啊。珠海啊、廣州呢啲先起步先，咁、如果香港個個案一控制到，又打到疫苗，大家又對個疫苗嗰個確認、都係 OK 嘅，都有信心打咗疫苗嘅人咧，都唔會出現一個感染嘅情況咧、我睇呢個條件嘅具備嘅，咁我哋期望希望第二季啦，即係第一季喺個疫苗都要到三月先至有得打。咁如果又倾得掂数，咁喺第二季启动到，我哋觉得已经好理想啦。 好啊，好啊，唔该晒你啊，姚思荣。啱同我哋倾嘅咧就系旅游界嘅立法会议员啊，姚思荣嘅啱倾紧嘅就系关于个国泰啦，同埋呢啲旅游业嘅话题嘅。咁我听呢个收音机旁边有位听众啦，温先生接通咗啦，温生倾下先。系啊，温生你好。 喂 ，hello， 你好，大家好。 系啊，系啊，请讲。 我就咁样睇嘅，嗱，我就觉得即系一间公司营运咧就。市場變化一定會好大啦，咁而家首當其衝，我就覺得我感覺上去最大成本就係即係人力成本啦，即係市場上喺個貨運個需求我見唔係好話跌得好犀利嘅，大家都好需要運貨，甚至乎而家講緊啲貨櫃啊，要運一個貨櫃都仲貴，即係其實貨運係好大需求。咁我個睇法係其實係一個機遇嚟嘅，即係但係當然都要大家都要 contribute 多啲，譬如工會係咪都會同啲員工講緊，譬如佢要quarantine 嘅時間係咪收足工資咧？即係政府可唔可以為國泰特別係國泰我哋自己香港屋企啦嘅 airline 啦，可唔可以幫佢提供個 quarantine 嘅住宿去減輕？呢、這個國泰營運嘅成本咧，咁如果有大家嘅 contribution 底下咧，我反而會另一個睇法就係喺航空業嘅 manpower 係可以即係倒灌翻入去，即係而家好多 manpower 走出嚟冇人揾到嘢做，其實可能一個契機可以提供翻多啲空姐啊。機師嘅就業機會，咁呢個係都係 prepare for 將來一個經濟復甦底下，佢唔需要重新做個 recruitment、但係當然呢個係互相要犧牲，即係大家都唔可以話、喂，我 quarantine 都要攞足人工嘅，咁係咪更好咧？呢個係一個選擇，我唔覺得係一個太 worse 嘅情況。 好啊，好啊，唔該曬你先，温生。咁我哋呢度嘅話題都要傾到呢度啦，啱啱我哋傾緊咧，關於講國泰咧，因為要檢疫呢個新嘅規定咧，要再消耗一啲資源添嘅。咁大家如果對有關啲話題咧，或者一陣間咧，我哋都會有一啲其他嘅話題再同大家傾嘅。咁大家對一啲關心嘅議題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我哋先休息一陣咧，翻嚟再傾。 老公，你睇我哋坐紧呢架高铁，时速成300公里啊！ 大湾区11个城市之间嘅高速公路、高铁网络等基建都非常发达，由香港去大湾区各个景点、城市，真系话咁快就到。 内地亦推出咗好多便利香港人旅游、休闲、置业同退休生活嘅措施，大大扩阔咗香港人嘅生活圈。 所以话，大湾区生活大把选择。 我的处女作终于出世了。 我真是恭喜你啊，好事其实可以成双的。 是不是要买礼物送给我先？ 是帮你提名香港书奖的新晋作家奖。只要你在去年1月1号去到12月31号期间第一次出版中文印刷书籍或者是电子书，就可以上到去香港书奖的网站 rthk.hk/14thbookprize 提名各族奖项的了。 这份真是一份大礼来啊。 提名期会延长去到1月27号。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翻嚟咧，想傾下另一個話題啊，洪偉文啊，就係講關於一啲維修水管啊嘅污渠啊。咁大家知道呢個話題咧，其實都老話題啦。香港好多舊嘅建築咧，好多時啲水管都係出現問題嘅原因嚟噶。咁最近關於個疫情咧，亦都曾經出現咗好多咁樣嘅，即係好多專家都視察過啦，啲水管駁得唔好啊，即係甚至可能有漏水啊等等啊咁。咁民主黨喺上個禮拜咧就觀察咗大概200棟嘅大廈嘅排污系統啊，咁發現咧有70%咧出現一個喉管問題嘅。咁啊，發現到四大潛在問題咧，主要包括就係大廈嗰啲糞渠或者污水渠亂駁啦，咁喉管殘舊或者滲水滴漏啦，咁啊採用開放式嘅水斗同埋排氣管啊，就改裝或者係截斷咗咁樣。咁咧就而家政府裏邊咧就做緊嘅政策咧，就有舊年第二季咧，就透過呢個防疫抗疫基金咧，就撥款咗3亿咧，就係委聘顧問公司咧，為全港嘅20,000+棟私樓咧檢查外牆嘅排水管嘅。咁啊，截至到去年年底咧，就屋宇署嘅顧問公司已經視察咗咧，就2500棟嘅樓噶啦。咁啊，發現部分嘅樓宇嘅外牆咧排水管就有啲欠妥啦。咁亦都係包括咗一啲滲漏啊、破爛啊等等嘅。咁啊，民主黨嗰方面咧就認為咧就係嗰個進度慢啊，咁同埋就透明度不足啦，要求咧增聘呢個檢測人員啊，同埋定期咧公布咧已經完成咗檢測大廈嘅名單嘅。咁啊，洪偉文啊，咁啊，你自己對呢個話題睇下有冇研究過啦？咁但我記得咧，就喺2003年沙士之後咧，政府其實一路都講緊咧，就好多後巷啊，好多大廈呢啲咁樣設備裏邊咧，都要做一啲翻新啊，同埋即係徹底啲嘅改革咧。咁啊，但係似乎咧，就一路落嚟之後咧，發現到最近嘅呢個新冠疫情之後咧，似乎好多老問題又出翻嚟喎。 係嘅，其實嗰、那個嗱，即係沙士係其中一樣啦。其實一路大家都知道，都唔係淨係得舊樓嘅。即使你而家你睇翻嗰啲公屋啊，甚至乎一啲屋邨都有呢啲情形。有啲係因為可能係過去一啲設計嘅問題啦。咁當然舊樓最更嚴重就係一啲無論係租户定係業主咧，就私自去更改咧，根本就唔合理嘅。即係嗰啲做法根本一開始，就算冇呢一個疫情咧，佢本身都係一個衞生嘅一個危險嘅一個風險嚟嘅。咁但係而家最大嘅問題就係話舊樓，第一三無，所謂三無嚇，你唔知用邊個去負責啦？嗰啲人可能話自己又冇錢啦。咁雖然其實政府我記得都有人提出過嘅，即係如果係急嘅時候，應該係用嗰個政府去進行安排該等工程，並向該等擁有人追討工程費用。咁但係呢個中間亦都牽涉到好多問題嘅，即係嗰個人如果真係冇錢咁點咧？咪收到佢層樓咧？係咪即係釘佢契咧？咁即係呢啲咁嘅東西咧？但是我覺得都冇辦法噶啦，即係你係咪用呢個10亿基金去做呢樣嘢？我唔知道係咪，我亦都冇計過呢條數係咪夠或者係點樣啦。咁但係個問題肯定要正視噶啦，而且嗰個正視咧就不能夠仲係用舊嘅方法，就係、是我 serve 個 notice 係嘛？即係我哋見過好多啲例子咧，屋宇署就係我通知你，咁命令你。通知先，跟住命令，命令再命令，命令再命令，咁但系佢唔做，咁你点咧？咁样，咁即系有啲嘢确实系要香港我哋其实有好多呢啲咁嘅问题都系咁嘅。跟程序做，但系去到某一个阶段，如果个程序确实系解决唔到问题嘅时候，你首先要明白，我哋系要解决问题，而唔系去跟程序。 好多時咧，其實呢啲問題都係一啲冇乜個機制嘅，即係覺得，即係我頭先講開，譬如沙士嘅時候咧，當時都有提過啦。好啲舊嘅大廈咧，正如你講咧，好多時一要到維修嘅時候，你要揾錢噶嘛。咁好多時有啲業主或者啲已經即係住得耐咗嘅，譬如老人家，你根本佢就冇咁能力再攞錢出嚟去做呢個維修啊，或者係即係改善環境等等。咁到底點做咧？咁當時曾經提過啦。以後我哋嘅樓咧，可唔可以一開始起嘅時候咧，就有啲法團或者係組織咧，希望能夠定期會收一啲錢咧，做一個維修基金等等先啦。咁不過咧，亦都冇再做到啦。 但係舊嗰啲嗱，其實呢個問題我自己住嗰棟大廈都有個問題嘅，即係我記得經歷過好多，即係我都住咗好耐啦。咁好多次嘅投票，每次都過唔到嘅，就係話 大厦嘅外墙系翻新啦，定系修修补补？咁一路嘅建议就不如大幅度嘅翻新。咁大幅度翻新咧，每一户人家咧可能要攞唔知二三十万出嚟。 哦，咁啊问题嚟噶啦。 咁啊，好多人真系未必攞得出噶嘛。老实，你即系老实，即系虽然我哋叫住中产区咁，但系你话喂二三十万现金随时攞出嚟，其实唔系咁多家得。咁于是乎咧，投票过唔到。又轉啦，下一手又再選過個新嘅立法團主席又嚟過咁，嚟嚟去好多次。咁亦都我試過有我樓下啲街坊我識嘅，佢話：喂，你可唔可以授權我啊？我哋好想去做呢樣嘢。咁但係冇用㗎，一家兩家，係咪？最後同埋因為亦都要明白就係有啲業主佢係諗住。佢覺得啊，翻新咗對佢有幫助，有啲覺得佢唔住得幾好喎，咁收收補補咪得咯。呢啲問題咧，我覺得冇一個好嘅方法嘅。香港仲有一啲比較我唔敢話係咪合理唔合理，但係你要明白咧，仲有就係好多時啲屋邨咧，個大業主咧其實佔咗一個好大嘅比例喺個投票權嚇。雖然佢可能啲單位賣曬出去，但係因為啲公用地方啊各種原因咧，佢仲係一個幾大嘅投票權嘅。咁佢嘅決策就好重要啦，如果佢願意或者唔願意，即係呢個你話一開始就收多啲錢，全香港咁做就得咯。如果唔係你呢個屋苑咁做，咁人哋覺得你鬼船唔買你啲樓，或者唔租你啲樓，咁又唔掂嘅喎。即係必須係一係就你話政府喺嗰、那個我唔知係有個硬性嘅 levy 啊 whatever 去做啦嚇，即係呢個都係一個方法，因為其實你當要用嗰陣時候。要一户人家去攞幾十萬出嚟咧，確實唔係容易。 唔容易噶，係啊。咁啊，到底大家對呢個話題有冇咩嘅意見咧？咁我哋傾緊嘅咧，就係關於咧，就係政黨咧要求政府咧撥款啊，協助係維修一啲水管啊、污渠咁樣嘅。咁如果你住嘅地方或者住嘅大廈咧，可能都遇到個問題咧，會唔會亦都有你嘅意見或者你嘅睇法咧？咁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好啦，咁啊，到呢個時間裏邊咧，係接通咗咧，就係民主黨嘅醫療政策副發言人咧，袁海文咧，就傾下嘅。袁海文你好。 系 ，Hello， 你好。 系啊，我哋睇啲报道咧嘅资料讲翻咧，你哋就话建议政府嘅拨款10亿啊，就成立一个检查维修水渠基金，咁啊协助啲旧楼业主维修同更换呢个喉管系统嘅。咁呢件事里边，你同政府沟通过未啊？有冇咩反应啊？暂时为止。 我哋呢个亦都系我哋即系财政。預算案一系列嘅建議嘅一個好重要嘅一項啦，咁我哋都有係啦，即係主動要求政府，亦都我哋唔同嘅區議員咧，坦白講亦都會相信話喺區議會嗰度咧，係去即係提出呢、這、一個即係要求。咁點解要咁做咧？頭先即係大家都有講，其實傳統嗰種即係大維修加加埋埋好多咧，其實可能真係二三十萬嗰個現金流係未必負擔到。咁但係我哋自己做個評估啦，即係建築上，如果只係換呢、這個即係。排污嘅系统啦，处理一啲嘅即系安全卫生嘅问题，咁咧其实咧每户咧其实20000蚊内咧其实都系好绰绰有余嘅，咁所以基于呢样嘢，咁我哋就觉得喂有个基金。應該是要即加速係啦，即協助啲業主住户去即處理翻呢個問題，因為呢個問題都唔係淨係影響佢哋自己啊，其實係行過嘅路人都可以有個好大嘅影響。咁即係所以咧，點解即係覺得呢個應該係要好針對呢個咧排污系統嗰個安全同埋嗰個衞生嘅情況係做個改善，呢個係刻不容緩嘅。同埋始終我哋都見到建築物條例咧，其實都係落後啦。舉個例，我哋即係早。呢排做個調查就係發現到幾大嘅陷阱，其中一個就係呢啲開放式水斗咧，就係喺建築物管理條例60年代嗰陣時有，其實到而家係冇 update 過嘅。咁以前冇咁多公共衞生嘅考慮，咁但係去到即係沙士，其實已經知道有唔同嘅問題。咁但係政府當年睇完之後又冇好落力係去處理，咁所以成個排水嗰邊無論個即係業界嘅規管啊，或者係呢啲法例係完全冇更新過，咁呢啲係一個好大嘅落後。咁呢方面其實都要做多啲。 你建議嗰個10億嘅檢查維修水渠基金咧，就話係估計最少有大概35000户係受惠嘅。咁但係呢個數量其實可能同全港嗰啲住户嚟講個數比例都好低嘅。咁其實你個優先係咪有優先次序？呢30000多户點樣定出嚟咧？點解要用呢個數額去做咧？ 嗱係嗱，始終我哋而家個目標咧，其實想針對咧就係嗰啲50年樓齡以上，因為坦白講，我哋嗰個調查就發現，其實越舊嘅樓越冇人即係管理嗰個嘅風險嗰個情況就越 大。咁嗰個優先次序點樣咧？政府亦都有一現行嘅機制，例如發展局咧，其實而家係有一個即係三億嘅基金，係去做一個咧視察嘅計劃，就係睇呢啲咧大廈嗰啲排污嘅系統嗰個情況。咁佢而家最新都即係啱啱今日再公布有個最新資料2200啦，但係佢其實 suppose 係2000點樣講係2022年之前係要睇咗20000栋樓咁樣嘅，咁就包曬呢啲50年樓齡嘅，我哋相信。咁但係呢部分呢啲再加埋係發現到有問題嗰啲，咁咪即係應該係要當務之急，即刻幫咗先咯。咁亦都有一啲如果符合呢啲頭先講嘅舊樓嘅大廈，咁如果嗰啲業主都好主動去做，咁我覺得政府應該係幫佢哋，而唔係好似乜嘢都等翻佢哋自己咁樣咯。咁呢個我諗係喺而家嘅疫情咁緊張嘅情況，我哋覺得呢個係使用公帑係更加係合適啦，比好多即係無啦啦封區啊，用好多人力物力啊，我覺得呢個先係即係長遠解決個方式。 即係你講呢35000户咧，主要就係嗰啲50年以上嘅舊樓嚟嘅。 系啦，可以分配優先次序，因為坦白講，50年樓齡以上嗰啲其實都有6000多棟，咁其實都已經係好多户咧可以做到。咁但係當然啦，有一啲係劏房放租，咁嗰啲我哋嗰啲係收租嗰啲業主，我哋就考慮資助，即係主要係資助翻嗰啲係自住嗰啲去做。咁要有啲即係 push factor 嗰啲，亦都係即係 pull factor， 即係兩邊有啲係資助，有啲係要即係要強制啲係去即係處理翻個區。咁我覺得要即係兩邊一齊做。 係好啊，咁啊唔該曬你先啊，袁海文。系啱同我哋倾嘅就民主党嘅医疗政策副发言人袁海文，我哋倾紧咧关于咧就系政党系促进希望政府咧拨款咧维修呢个水管污渠嘅。咁大家如果对呢个话题有兴趣，可以打嚟18723111。咁啊，电话机旁边我哋有位李先生接通咗， 系你就好啊， 系啊，你请讲下先。 我正公司有一个铺咧，就喺最旺嘅地方，就近波斯富街，佢有楼上铺，而家全部搬走，点解咧？貴租啊，或者個嗰個疫情之外咧，佢仲有嗰啲污水喉啊，倒灌上去二樓啊。咁點咧？佢就走去個通天啊，剝斷咗嗰條喉。咁啲污水就咁流喺個天井，就浸濕曬啲地鋪。係啊，好恐怖！管理公司咧就話：，又遲遲唔理，你冇人投訴佢，就唔知話抽到鬼咁。咁啱先通知呢個食環處123。但我想講咧，好多嗰啲 manhole 咧。被人填咗呢，可能做啲非法勾当啊，摆啲违法嘢㗎。你哋係冇人去跟进嗰啲 manhole 啊，应该夹埋嗰啲缉私啊，嗰啲警务处呢全部去跟进晒所有啲 manhole， 全唔存在你都唔知㗎。咁好多疫情啊，呢头乱咁搏啊，点解要乱咁搏呢？根本搏唔到落去。全部都非法嘅，所以啲舊區啊，點解咁多罪惡溫床啊？可能咧仲有啲嗰啲唔知咩人體骸骨，你根本都冇人去查過啊！ 好啊，唔該曬你，李生好，唔該曬啊！咁啊，如果有人體殘肢咧，就應該照會有人報警嘅嚇。咁好啦，我哋嘅話題其實都差唔多啦。咁啊，仲有少時間嘅嚇。洪偉文，你覺得即係咁我哋覺得而家即係好多依咁嘅基層嘅問題啦，即係啲房屋嗰啲咧，其實都係擾攘咗好多年啦。咁一直都做唔得咁即係咁落力嘅，或者即係咁到力嘅。咁啊，其實即係下一個階段，你覺得即係經過今次疫情之後咧，會唔會好啲咧？即係對政府嚟講，會比較著力啲去做咧？ 我無法去預測或者揣測啦，但係我覺得係有需要咯，即係嗱，頭先嗰度我其實唔係好完全好贊成啊，頭先嗰位民主黨即係我覺得政府去做，跟住收翻錢，唔好太多嘅篩選，因為你唔知佢究竟係咪劏房收租啊，定係自住啊，呢啲又要加好多行政費用咧，你知政府嘅嘢咧，一要佢篩選咧， 複雜啦， 佢複雜啦，咁跟住有投訴機制、上訴機制係嘛，一定有呢啲咁嘅嘢噶，咁所以我覺得冇啦，總之嗱，當建築監督覺得有危險，即做。做完之后就问个业主收翻钱，你冇钱嘅分期，咁 都唔系容易收得翻嘅，但系 系慢慢咁你可以钉契嘅，真系可以钉契嘅，即系佢卖楼嘅先咪俾翻咯，唔系如果唔系嗱，如果你真系一户20000，你俾佢分期，我又觉得大家即使系嗰啲旧楼业主咧，我都应该负担到嘅。 好啊，咁啊，今日自由风嘅时间都够啦，拜拜。 好，拜拜。